议题，为中美关系核心，全力阻断美国介入台海议题，判断政策不会受美国大选结果影响，并可能加速操作统一进程，要提高警觉。陈明通话，台湾方面将会持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可能的状况，亦都呼吁对岸秉持理性和务实态度，放弃强加于人的框架，不设前提沟通对话，以化解对立，共同促进两岸良性互动发展。陈明通在陆委会业务报告中提及，针对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投案，台湾方面将会依法办理，并重申应该由台港政府事先协商相关事宜，以实现司法正义，还给被害者和家属公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两度左右。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8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4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8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0.4升8.4，腾讯控股624.5升10蚊，中芯国际25.9升1.8，中国平安83.9升2.2，美团329.4升2.6，新上市嘅荣昌生物系报65.15，小米集团25.9升8毫，比亚迪股份195.9升1.9，吉利汽车21.7升8毫，信誉光学科技156.5升9.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22，瑞士法郎8.622，澳元5.649，加元5.958，新西兰元5.281，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5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4842点，升517点。港金现价报180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53美元，卖出195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就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伟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葵涌道马嘉烈医院桥底、旺角。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啊、大家现在看港台电视的时候，如果看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旁边有个小的 A 字，就要留意你看的是模拟电视来的。今年12月1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呢，就看不到的了，剩下不够一个月而已。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想知多啲，打去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试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情阵棒 哇，咁你咪好风骚。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情阵棒，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嚟到呢、這、一个唔使有嗰啲咩 Blue Monday 嘅，我哋一翻到嚟就已经系 Sunshine Monday， 好、 哦、 开心。 呢排啲天气真系非常之好啊，系啊，又正啦，嗰、那个肝咧肝得嚟又唔会爆，即系叫做流 爆擦啊， 流鼻血啊，系啦，爆擦啦、 啊，你啲鼻血流得好劲、啊，鹏仔你见唔见到佢？鼻血流到上我鼻梁上面咯， 其实系咯，点解咁红光满面嘅、 啊？我觉得我哋每个人今日都发生咗啲事咧，以你呢个血光之灾最值得讲啊！真系、 哦、okay, okay, 哇，冇话说，咁我儿生女咧就已经学满成师啦， 学咩啊？ 诶、学做美容，系、哦、啦，咁啊有 美容啊， 系啦，有一技傍身咁样，所以于是乎，咁我梗系作为一个阿姨， 捧场， 梗系要捧场下佢， 呢、 啊這 个重 点 啊嘛，桂花田。做 facial， 喂，呢、這个系100% 可信任的人啊嘛，你明唔明？ 唔系话你个儿生女唔可信任啊，而系你会的起呢种心肝。 哦 ，OK， 佢都嗱证明咗咧，原来佢都有变靓啲嘅欲望。 我系有嘅，不过我好担 心。桂花田系一个懒惰嘅女人嚟噶、 你，哎呀，你真系少接触佢，你就睇下佢个头发，你睇佢发型。 有专人撩你啊嘛，佢咪唔使理咯。 你冇见过 专人唔撩你，唔帮我撩你嘅。 嗰个专人放弃咗佢啦， 帮我治疗啊。 所以我哋好震惊噶。一个咧，平时阿彭爷，你知唔知佢最夸张系点啊？佢最夸张咧，系会试过咧攞人哋嗰啲咧夹，唔知啊毛巾啊嗰啲长夹咧。 系啊，夹发夹啫嘛，嗰啲。 哇，好靓仔个样咧，佢就咁夹个头发，争在未攞匙筷子当系发髻咁样，然后就赶啊嘛咁样。 但系嗰个夹系咪佢噶？ 可能佢偷佢妹嘅，唔系佢女嘅。 唔系，系我。系阿华嘅， 系啦， 结果 佢今日竟然同我哋讲话，我琴日去做 facial 嘅啫，哇，佢块面仲有嗰啲咧，咩针青 嗰 啲痕迹啊，真系，哇， 咁几时退啊？ 会噶啦，好快就退噶啦，朝早翻自己补翻3日嗰啲叫做保湿 mask 就 OK 嘅。唔系啊，佢系视乎你嗰个肌肤年龄啦、弹性啦，睇下几时退嘅。以你呢个应该下个月啦。差唔多就退噶啦。 種嘅美容嘅方式咧，係咪就係要將啲嘢推倒重來，即係要摧毀咗佢先？ 唔係啱嘅， 先可以重建。 要清清曬個底佢，係、 哦、 啦，個底唔清咧，根本咧 陳年 嘅 喎， 係啦，咁咧跟住唔清嘅時候咧， 好紅下喎，而家你清到 喎，根本點補都補唔翻嘅，你明唔明？ 咁點解你有呢個衝動要突然間變靚啲啊？ 哦，咁因为听日要拍嘢嘅，我哋 有工作， 基于呢样嘢都好啊， 一种尊重 系啦。听日要小确幸系咪？ 系咯，如果唔系咧，阿华会好担心噶，真系。做老婆你做咩走去做 facial？ 无情拉奸系啊，通常咧啲嘢先会咁样。 即系同男人喷香水系冇分别噶。 喂，但系我想 话，执得正咗， 你哋感受唔到我嘅感受，因为咧即系我呢个儿生女咧由细，即系我由佢出世啊，即系我家姐入产房咧嗰一刻，我喺个医院门口等嗰个产房门口。等佢出世咧，到到今天佢亭亭玉立啦，哇！跟住佢嘅小手咧，即系因为好少女嚟噶嘛，即系嗰啲手指好柔，佢话你块面因为捽下捽下，按下按下，仲讲啲好专业嗰啲名词，我完全唔识嗰啲咧。 系咪老怀安慰？ 唔系，觉得好 sweet 啊，净觉得。 嗰啲专业名词会唔会都系围绕住老泥啦、黑头啦、污糟啦、 闭 生 啦、 玻璃酸啊，同埋你有冇发觉佢一路同佢针清嘅时候一路话，当日就系你喺产房抱过我系咪啊？系咪就系你啊手抱过我啊？ 额头嗰一阵，唔少得啦，唔会嘅， 系啊， 系啊， 即系嗰个温馨嗰个感觉咧，好有嘅，你明唔明啊？ 都啱啊，都啱啊。 咁佢会唔会请即系赚咗人工之后咧，请 长辈饮茶？有一定有呢啲嘅，即系从小教育噶嘛，系咪？ 俾封利是。 唔系，但系佢呢个感觉已经系超越咗饮茶啦，即系由当日呢个阿姨咧嚟照顾佢，到到而家咧，佢为个阿姨服务啊， 系， 即系呢下系好，我都明你嗰个成长嘅震撼啊，真系。 佢廿几年啊，系咪啊？ 咁系咪即系意味住会有一个长期嘅免费美容啊？ 唔会嘅，我呢啲即系佢真系有做到嘢，佢真系有买晒好多护肤品啊、机啊翻嚟。 你会唔会俾钱去啊？ 我会，咁当然啦，我啲欧优惠嘅唔会放过医生。 哦，即系你都会帮衬，俾钱咁帮衬嘅， 梗系会嘅，会 成噶，会嘅。我谂系低于成本价。 咁又唔系，我自己个人合理价咯。 系 咯，我自己个人合理价。 你知唔知市面上有啲嗰啲 KOL 咧，就系俾人哋唱佢哋咧，就系佢哋会兜口兜面，唔系压价，佢兜口兜面，佢就话喂。我帮你将成个美容过程，或者唔一定讲美容啦，我帮你成个服务过程，我摆上网，喂，有你着数，唔收钱。 哦，即系为你产品 系啦，喂，呢铺有你着数，成个过程我帮你摆上网，唔收钱。 切， 哇，跟住啲人就嚼到咧，真系。 有一次啊，帮一个品牌啊嘅一个新产品啊去做啊，拍晒片就系上埋酒店嗰度拍啊。 哇，上酒店 嗰个，第一，佢要 grab 即系佢出嚟好堂皇啊嘛！ 个品牌好名揾错人啦，咪好堂皇喎，佢揾佢好彷徨啊，有啦， 冇听过真系。 咁嘅跟住啊， 跟住点啊？ 即系冇报酬啦吓，居白费冇啦，嗰部机啊， 我记得试用都唔俾佢啊， 又系美容嚟噶， 唔系佢唔知咩家庭用品嗰啲啦。小家电啊，真系 人哋揾咗你之后咧，都冇生意冇利润。 有似你嘅，系嘛？ 有嘅， 破坏咗佢。 你有嘅，你有嘅，你有嘅。 喂，不如咧，即系你赚到个钱咧，你个儿生女咧赚到个钱就唔好话即系买啲物质嘢啦。 佢唔会嘅， 不如带你去咧周围行下玩下啦。我咧就啱啱呢个礼拜六嘅时间咧就去咗咧，我第一次去呢个西九文化区嗰度咧 去 欣赏音乐会。 哇，系啦，冇啊。咁呢年有喺度开 concert 咩？ 唔系佢 ，Sandy 咧 ，Sandy 系， 亦都唔系佢， 系佢益年啊？ 系啲点讲咧？ 粤剧、 冷门啲嘅 你睇完都唔知系咩？ 唔系我哋逐个数啊，京剧、粤剧、闽剧、川剧、麦剧， 系爵士音 乐，爵士 OK 喎，真系 爵士音乐会。其实我系想咧测试一下究竟。呢一場演唱會 有幾多人？ 係咪真係可以開得成咧？因為係上個月九月尾十月頭嘅時候，我係見到廣告出啊，即係咁哇，咁大咯， 係外國定咩㗎？ 係本地嘅， 本地 本地樂手嚟嘅。 OK， 咁就中高膽買飛，唔通佢哋 買飛 開翻啊嘛？因為係 啊，要開翻啊嘛。 咁所以我見到 嗰幾場都開到咯。 所以我就見到咧，就咦，咁不如支持下啦咁樣。 好啊。 本来又 惊， 本来又惊咧打风啊嘛，以为唔使睇啦，咁啊结果咧冇打风，咁就可以去睇，咁亦都咧去顺便入去入场咧睇下人哋嗰啲嘅音乐会咧喺呢疫情之下究竟佢系点样去摆位啊 ？OK， 嗱阿祖喺十月嗰头嗰时候咧，即系佢真系咧有惊无险地开咗啦，咁咧佢哋就系我坐嘅时候咧系四个位咯，跟住再系四个位隔四个系啦隔位再四个位咁样咯。 我现场嗰度就寻日星期六。睇嗰个咧就四个，最多系四个位，跟住就会隔两个， 系啦。 咁跟住就有啲人兩個位，然之後有啲有四個位。 係啦， 其實咧就嗰、那個打橫向嘅距離咧係有嘅， 係啊， 係前後嘅距離。 誒，咁冇辦法啦，咁你人哋嗰啲排位已經喺曬度啦。係 咪有啊？踢撈嗰個啊？爆耳症嗰个啊， 我唔系啊， 唔系呢个， 我唔系睇爆耳症嗰场， 本地爵士， 我系睇Angelina Jolie 系咯，仲有Patrick Lui 系啦， 系啦，我好熟噶，呢啲一上网睇到， 诶，唱爵士嘛 ，OK 喎 ，OK 喎， 系啊， 咁开唔开心啊？开唔开心啊 ？OK 啊，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咯， 系咪好耐都冇入过任何？ 佢仲有个互动环节噶， 有 一个系咪叫爵士咧？直情系食字嗰个士咧？视力个事啊， 我就系知道佢咧系一年一年几天咧，即系成个 week 成个周咁样咧，就有好多其实系免费嘅，系、 okay. 免费娱乐嚟嘅。咁所以喺呢、這个周末周日嘅时间咧，喺西区 西 九文化区嗰度咧，其实就。都好容易咧，你會聽到有人玩音樂嘅聲音，咁、 oh, okay. 你隨住嗰啲音樂嘅聲音行過去咧，你就會見到人喺度表演， 即係同聞香揾廚房一樣啊！ 係啊， 哎呀，喺嗰處 聞臭揾廁所， 都得，係喎。 咁我想話咧，即係西九成日都話咧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假日咧，一家人去聚嘅地方，踩單車啊、野餐啊嗰啲咁樣， 係 放狗 啊， 所以啊，我都即係 嗰個感受係好另類啊！ 好孤陋寡闻啊！去到嘅时候咧，先见到哇，原来香港朋友真系好识地方啊！喺嗰度咧就已经摊晒啲帐篷啊，又地摊啊、野餐啊，又晒晒太阳， 好多外国人添啊！ 有啲唔似香港嘅感觉噶。 OK， 哦，几好啊！ 又放狗又放风筝咁样。 平时你一仲要你一礼拜六日可能好啲啊！我试过一至五咧去嗰度拍嘢咧冇人啊， 系咪啊？ 但系得翻啲好悠闲咧，真系我哋话有啲外籍人士喺度跑步啦，跟住有啲妹啊，同埋佬嗰啲咧就瞓喺嗰度啦。你哇，你直情你想融入埋一齐噶。 咁我下个礼拜都去下先。 咁你系咩属于边份？ 我系阿妹。 同埋我想讲咧，就算系一个咁空旷嘅西九文化区，咁多朋友喺度， 就算人多都唔觉得密嘅。 席地而坐啊，咁样。但系咧，佢哋都會有工作人員咧，久不久咧就會見邊一個唔戴口罩，或者係有啲違規啊，或者係嗰個社交距離唔夠咧，佢就會行埋去對。揸住个牌， 即系佢讲都唔讲 啊，系啦， 其实揸住个牌就得 嘅， 系白色嘅， 白色嘅， 有公仔， 好似地铁咧，可能要你埋啲入个车厢度咧，佢都会举定个牌出嚟噶嘛，进啊车厢，进啊车厢， 因为即系唔同国籍嘅人都有喺度咧，咁唔知佢讲得边种语言， 几文几语， 所以呢个就系西九文化区， 好有文化， 系啊， 呢个礼拜五六日我哋做过嘢啊，未讲曾志豪啊。 同你去咗野餐先啦，堂妹话好想同你去西九野餐啊。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下个星期天气很好。心理报告，心理报告，随时压力快要破表。分针秒针不停的跑，时间就是喜欢跑掉。时间跑了，可是烦恼还在我的身边围绕。适合聊天，我的朋友好久不见，想跟你去野餐，不用约太早，一起来个床，你会带什么跟我分享？会不会是下小班？想跟你去野餐，听你说最近过得怎么样，你就是我的美好时光。 什么跟我分享？会不会是叉烧饭？想跟你吃野餐。 堂妹想跟你去野餐，咁我嘅经历咧就系、是、其实同头先阿田讲咧话，好似有个成长嗰个感受咧一样嘅。 哦，系啦，生女啊， 系啦，佢嗰个就儿生女啦。我今次咧就是、因为今日咧，终于就轮到我细仔咧。 你系亲生仔。 系啊，我亲生细仔咧， 跟住下句 不如系啦，佢就翻学啦，终于都系啊。咁、哦、但系咧个感受好搞笑嘅，即系譬如你今日又送哥哥又落去搭校车，跟住又到佢咧，即系你嗌起身嘅时候咧，变咗双倍灾难咯。哦 嗌两个 系啦，即系 佢哋唔系同一间学校、啊， 唔系同一间学校， 系 啦， 收唔到 嘅。咁你嗰个嗌佢翻学嗰种灾难咧，所有父母都会 feel 到嘅，就系即系你要变一个人肉闹钟，要闹两次咯，而且嗰个闹系名副其实，系闹人个闹咯，系啦，起身未啊？唔巧咯， 其实好听啲叫闹，唔好听嘅叫铲嘅啦嘛。 系冇错，真系系啦，真系用晒，系啦，暂时你好彩你想象唔到，跟住你铲完一个到第二个咯，估唔到哇死啦！我老婆即系两个都醒晒啦嘛，我都话，唉，今次我哋以后要过呢啲咧叫做即系double 闹钟， 可唔可以一人负责一个 啊？冇分别嘅，都系跟喺上下架床啫嘛，真系都系铲佢哋起身啦。跟住咧，然后着校服咧又系，啲所有小朋友咧都系慢动作噶嘛，无论佢点样都好咧。 树懒， 因为佢唔知道时间噶嘛，系你啲大人先知噶嘛。 系啦，迟到啦，得翻十分钟咋咁样？ 佢根本唔知迟到嘅概念。 系啦，食嘢啊， 系啦，食嘢方面就当然就系全部裙拉裤啦啦，直情咧走一路着鞋咧，一路咧八定口塞落去，啪啪啪啪啪，掹出嚟饮杯奶。 即系两个招呼一个，即系可能阿妈帮手着衫咧，阿爸就帮手喂嘢食嘢食，咁佢就喺度公子咁样咧就哦， 仲系软奶奶咁， 仲系软奶奶冇晒力咁样咧， 好明白。 系啦，咁但系譬如到细仔终于翻学咧，咁啊送佢嘅时候咧，哇成个心情又唔同晒。 你讲你心情 系我心情， 跟住咧我话终于劈晒两个咧，佢翻学后咧自己又几个钟头 break 啊嘛？ 唔系， 我觉得你系咪嗰种即系送佢上 送 子校车定系送入学校嘅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好似进入另一个阶段 咁。其实系就系呢种少少咯。佢一着咗校服咧，你觉得哎呀，连个细仔都着校服啦， 系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咧，佢由喺屋企咧成日着埋啲 B B 衫咧，即系短黐黐啊、细细件嗰啲咧，跟住一着件 校制服， 着咗件 制服校服咧，系你觉得哎呀，佢大个仔啊， 系啊，即系佢需要个群体生活啊，咁样呢个。此其一啦，同埋咧，因为佢已经系第二个啦，原来所有经验咧系真系会迟钝咗嘅，即系作为父母咧， 迟钝 嘅意思咧， 即系冇乜反应啊，冇乜感受啊。 我老婆同我讲话啊，咁佢咧第三日咧就要自己翻学咧，要坐校车， 好咯，好 啊，跟住过咗十秒之后，佢话。哇、啊！你咁輕鬆嘅，咁、哦、佢坐校車咪坐校車咯。 係阿哥定坐校車？ 你記得咗阿哥當年第一次我哋知道佢要自己翻學咧，幾緊張啊！即係咧我哋兩公婆 即係要離開父母啊！ 咁呢啲唔係呢啲唔係叫遲鈍係嘛？呢啲叫做你已經有經驗啊！ 真係遲鈍㗎，即係對我嚟講咧，因為你如果第一次咧就好敏感咧，所有嘢你都覺得掂一掂你就好痛咧，急得唔得㗎？佢自己坐車得唔得㗎？好緊張嘅喎，到而家咧，你即係好似你已經成日入廚房咧，隻手起曬揀啊！你再掂嗰啲火咧，吓 好明白，好明白，系啊， 好笑噶，所以 但系佢又冇唔即系唔会记得住咧，话其实阿细仔都系第一次坐校车，自己翻学，其实佢应该 你 好紧张， 俾翻个紧张佢， 系啊， 佢值得拥有呢个紧张嘅，但系啲父母因为都系咁啫，系咯， 咪喊一喊几嘢冇事啦， 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屋企咧有两个小朋友咧叫做多咧，即系有阿曾志豪讲呢一种嘅情况。你谂翻下，我哋再上一代嘅 九个嗰啲 系啦，咁你谂下第三四五个，其实佢真系当佢， 所以你明咧，有阵时你讲得啱啊，嗰啲纪录片咧，有阵时咪见过咧，嗰啲阿爸咧话好一齐饮奶。跟住咧，可能個細佬妹咧就幫手喂個細佬妹飲奶啦。 大家互喂咁樣。 咁我哋而家呢啲家長咧，學你話齋，你諗唔明噶嘛？點可能咁嘅咧？你叫個可能八歲嘅孭住個三歲嘅喺度， 家姐仔咁樣 食飯。咁而家你就會 feel 到啦。喂，你有九個，咁唔通點啊？第九個你都話好緊張啊！我自己嚟。 哇，好难得噶！如果个父母咁样， 系啊， 我 谂真系唔得噶，真系。嗱，不过无论点样迟钝咧，各位家长咧，你都有样嘢继续敏感嘅，就系咧，因为翻学嗰个感染问题咧、 哦， 今日都有几间爆出嚟咧，就话元朗有一间幼稚园咧爆上呼吸道感染啦，佢唔系嗰啲，不过都系一般嘅流感啊、呼吸道感染啦。咁所以咧，嗱、你 都要留意咯。 冇错，你几迟钝都好，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已经第二手嘅父母咧，但系。嗰、那個防疫，但係而家一定 戴好口罩啊， 好多樣嘢防啊， 係啊，口罩、手罩、面罩，總之全部都要一把罩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并无本地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十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病例5374宗。沙田沥源村圣公会主峰小学一名教职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这名教师是一名50岁男确诊者的太太，他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校方在网页发通告，决定取消今明两日的网课，安排教职员检测和其他的措施。曾经和初步确诊老师短暂接触的一班毕业生，校方已经通知所属中学校长和家长。校方话，校舍将不对外开放，全体教职员今日留在屋企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有承认在大选中落败，并质疑选举舞弊，表明会在法院提出挑战。据报亲信对特朗普应否承认落败意见亦都有分歧。报道话，特朗普核心圈子内部分成员，包括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私人律师朱利亚尼，都主张特朗普坚持下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表明，总统打算继续打这一场仗。不过，女婿库什纳据报向他人提出，他是敦促特朗普接受大选结果的其中一人。亦都有报道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私下建议丈夫是时候接受败选。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说，特朗普不会正式承认败选，但可能在任期完结的时候不情愿地离开白宫。他们认为特朗普一再指责选举不公，一方面是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是向支持者展示他仍然未放弃。日本首相菅义伟说，期待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合作，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确保印太地区和和平、自由和繁荣。菅义伟说，期望在适当时候安排和拜登通电话或者访问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9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59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0.6升8.6，腾讯控股627.5升13元，小米集团26.6升1.5，中芯国际25.45升1.35，美团334元升7.2，中国平安83.6升1.9，新上市嘅荣昌生物系报67.65，吉利汽车21.7升8毫，比亚迪股份196.3升2.3，信宇光学科技157.9升10.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36，瑞士法郎0.9，加元1.302，人民币6.595，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

嗱，就嚟咧会有一啲新嘅政策咧，会喺我哋大气电波里边咧就会出现噶啦。系咩咧？嗱，你又睇新闻都知啦。应该下个礼拜开始咧，其实香港啊，唔止我哋啊，有香港好多的电台咧，佢哋都会喺呢一个早上嘅时段咧，你就会听到佢会播放呢一个国歌噶啦。咁即系话咧，以往我哋就净系会喺睇电视新闻嘅时候咧，你就会听到佢有播国歌啦。而家咧喺广播电台里边咧都会有啦。咁亦都唔止㗎喎，好多學校呢，無論你係大中小幼稚園呢，其實喺學校裏面都已經有唱到國歌㗎啦。頭先我先收到線報，係啊，原來呢我細仔佢返嗰間幼稚園呢，佢哋都會有喺朝頭早嘅時候呢就會唱國歌。咁即係話呢，而家喺你嘅日常生活裏面，你嘅耳邊呢應該都會經常聽到呢一個國歌嘅旋律㗎啦。咁梗係好事啦，係咪先，增強我哋對國家嘅認同㗎嘛。不過就係問緊呢個問題啦。你有冇諗過呢，就係係咪單單听国歌就能够增加到我哋对呢一个国家嘅认同呢？特别系当我哋话咧，我哋一个多民族国家嘅时候咧，嗱，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就系、是、点样我哋可以先至更加好咁样去做爱国咧？即系你觉得你了唔了解究竟呢、這、一个吓祖国大家庭里边咧，其他嗰啲民族嘅风情咧，系咪净系听国歌就可以做到咧？答案就是远远不止的。嗱，推介你睇一个视频咧，呢、這个channel 里边咧，佢就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要做到真真正正嘅爱国咧，可能你要对呢个国家里边唔同嘅民族咧，你有啲热情啦，有啲兴趣啦，有啲了解啦。咁点样做法咧？你有冇谂过去探访真系中国里边56个唔同嘅地方嗰啲民族咧？是讲一次过56个地方嗰啲民族，唔系淨係话去几个最简单啦，汉满蒙回藏咁样呢，唔系㗎，佢可能真係话俾你听呢，嗰啲贵州里面啊，可能有啲你觉得黑龙江里面啊，有好多唔同嗰啲民族呢，系一啲好细小嘅，你都要去㗎噃。咁你会唔会咁样做呢？嗱，呢条片呢就嚟自一个叫做二更视频啊。咁啊，内地呢一个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channel 嚟㗎。咁佢专门呢就係访即係追访呢喺大陆社会里面呢唔同嘅一啲有趣嘅现象啦，或者係啲打工仔嘅基层人士啦。即係佢唔係全部同你唱好嘅。佢最鍾意就係影一啲譬如可能话唔同嘅人口啊，佢哋喺大城市里面有啲咩生活。咁今次呢一条片呢个标题就叫做辞掉工作，即系辞职啦。他们举办了56场婚礼，咁即系咩意思啊？结咗56次婚啊？点解啊？就系咧呢一对嘅夫妻，好后生嘅啫。佢哋咧即系都系80后咁上下啦。佢哋辞咗份工之后咧，佢哋话咧决定就搞一个蜜月嘅旅行。咁呢个蜜月旅行系点样玩法嘅咧？就系、是、全国走透透啊！行足咧56个唔同嘅民族，佢哋聚居嘅地方，然后咧就向佢哋咧就借嚟咧56套嘅嗰啲民族服装，影咗56套结婚相，等于结咗56次婚。哇！你听到呢个都震撼啊！咁啊喺片里边咧，佢就话俾你听咧，冇啊！佢哋咧就将自己打工以嚟咧3年嘅积蓄咧一次过唔要。所以你话年轻就是任性啊，真系吓，佢哋即系冇乜家庭负担啊嘛，啱啱新婚咧，咁啊佢哋用徒步啦，加呢一个搭车啦，仲要系顺风车嘅方法啦，真系行足咁多程。咁我睇片段里边咧，佢有啲咩细节咧，佢哋会自己印咗一沓卡片嘅，嗰沓卡片点样咧，就系话搭便车结婚。所以咧，佢就去到边度咧，佢都话可唔可以帮我坐顺风车啊？同埋，如果你唔介意咧，欢迎你嚟参加我哋嘅婚礼噶。因为佢真系会去到，譬如话去到大理，去到白族，咁咧佢就真系咧会向当地嘅居民咧就借衫啦。咁然后佢就呼吁大家一齐，你有兴趣嘅话咧，你可以一齐嚟见证噶咁样。哇，犀利啊！就系咁样咧，佢哋就行匀晒呢56个唔同嘅地方。咁啊，呢条片段里边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好真实嘅嗰种感情啊。系嘅，因为你想认识自己国家嘛，咁认识国家其实唔系淨係话听首国歌就够㗎喽，可能你都要知道咁其实我哋呢个国家里面嘅人民系咩地方㗎呢，可能我哋呢淨係望住自己个城市，又或者望住就系咁汉族啊汉族啦咁样，咁原来唔止㗎。所以我觉得睇呢条片之后呢，我諗佢会俾你有一种另外嘅感受呢，就系、是点样叫爱国啦？点样叫做认识自己嘅地方啦？点样去亲身去感受去参与啦？可能佢行完呢56个地方咧，你就会更加平等去对待咧同一个国度里边咧唔同嘅人民。系啊，因为56个民族其实俾你嘅祝福咧都系咁一致嘅，所以我推介大家可以睇下呢一条辞掉工作，他们举办了56场婚礼啊！ 我的 emoji 公仔就梗係心心心心心心，我都想再次祝福佢哋啊，希望佢哋白头到老。嗱，如果要讲钱呢，我相信阿鹏嘅就唔使好似佢哋咁样㗎啦，又搭顺风车啊，又徒步咁样。喂，咁你可以挑战下56个地区玩完之外呢，你会唔会去打开张地图呢，有啲玩法㗎嘛。攞个飞镖一掟，掟到去边度就揀嗰度。喂，鹏嘅你有呢个条件喎，到时啊有冇啲咩拉行尾嗰啲啊嗰啲位嘅，益下我哋益下我哋。我諗你都系坐头等私人飞机㗎啦，交俾你程振鹏。 哇，有得咁样去玩就好咯，去认识自己嘅国家系嘛，有成56个唔同嘅民族啊，即系唔好话系即系试闻佢哋嘅结婚嘅习俗啦，净系咧去食佢哋嘅美食啊，就已经够好啦。啊，希望咧来即系有生之年啦，可以完成得到吓。 唔系你多打开张地图咯，多香港地图咯。 哎呀，一都有18个区， 大屿山撒啦啊！ 好啦，咁一对嘅新婚嘅夫妇呢，即係除咗话係婚宴啊旅行啊甜蜜之外呢，咁之后呢好多时候呢就会諗到呢要有个安乐窝啦，即係两个人呢组织一个小家庭呢要有个斗啊嘛，咁人固之然係咁样啦，咁其实呢万事万物呢都莫过于呢係想要有个斗嘅啫。咁呢排呢即係秋天呢，大家就赶紧咧就话要食呢个大闸蟹啦，喺呢个季节啦。但其实咧有另一种蟹咧，同样咧，喺近日咧又受到关注吓。呢一种咧系寄居蟹啊，不过咧就系泰国方面嘅寄居蟹。咁啊，发生乜嘢事咧？睇到有外电嘅报道咧，就话咧原来咧泰国方面咧，因为就受到疫情影响啦，咁自然系冇乜游客啦。其实冇游客去到咧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令到嗰个自然环境咧就可以咧有喘息嘅一刻啦。咁啊，令到咧嗰啲嘅本来人烟罕至嘅沙滩咧，嗰啲嘅寄居蟹嘅数目咧因此而大增啦，因为冇人骚扰佢哋啦嘛。但系好可惜，寄居蟹嘅数目多咗啫，但系咧佢哋可以寄居嘅贝壳咧原来唔够、哦。哇，又会咁样嘅。咁呢个泰国方面佢哋嘅国家公园呢管理局就呼吁啲民众呢，就叫大家啦可以呢捐出额外嘅贝壳呢，等呢啲嘅寄居蟹呀都可以呢居住得到咁。咁佢哋呢一个嘅地方呢就喺泰国嘅叫赫比府啊。咁佢哋呼吁之后呢，果然上个礼拜呢已经收到成200公斤嘅贝壳啦。都几劲下喎，200公斤嘅贝壳啊，点样运过去嘅呢吓？好啦，咁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咧唔单止话系泰国咧，而家作出咁嘅呼吁啦。你话喺其他地方会唔会都有咁嘅情况啊？咁原来都有嘅。咁亦都讲翻咧，就呢一个嘅环境嘅污染咧，亦都令到咧好多啲寄居蟹咧，佢哋冇呢个贝壳嚟到寄居嘅时候咁点咧？佢哋原来有啲咧系攞垃圾嚟到做寄居嘅，做佢自己嘅蝸居嘅，有啲垃圾嘅胶樽啊、胶杯啊等等，但其实咁样咧，唔能够系帮到佢哋噶，因为担心咧呢啲樽啊或者系胶箱咧，佢入咗去咧出唔翻嚟咧，咁就困咗喺里边咧就会饿死啦咁。咁所以咧呢一个行动咧都系紧要嘅。咁就住呢一个嘅寄居蟹佢嗰个生长咧，咁都好容易啦，可以揾到网路上面不同嘅 channel 咧都有啊。關於呢寄居蟹嘅短片，其中咧今朝咧彭仔介紹俾你呢一個嘅瞬間看 channel 咧，就係嚟自一個叫做即新聞啊。咁呢個即新聞咧，佢有一個嘅短片嘅標題就話大型交易交屋現場啊，交吉咁好似啊，交屋現場就暖男救無家寄居蟹。咁短片咧頭嗰三分鐘咧就講呢個寄居蟹嘅故事啦。咁原來咧一年前咧一位居住喺呢一個台灣啊屏東縣恆春嘅朋友咧，佢就喺海邊嗰度咧就經常見到咧啲無家可歸嘅寄居蟹啊，就係咁啦，有啲笠住咗喺啲膠樽嗰度啊，甚至乎有見到咧係孭住一個咧膠公仔嘅頭啊，以為咧撞鬼添啊！啲人見到原來係個寄居蟹攞出嚟做寄居，咁於是咧呢個朋友就自發咁收集一啲螺殼啊，啲螺啊。 你食嗰啲螺咧，嗰啲殼，然之後洗乾淨之後咧，就放喺呢個沙灘嗰度，就等咧寄居蟹咧可以自己挑選自己嘅新居啦。咁你話寄居蟹點解會識得揾呢啲嘅螺殼咧？咁原來咧話啲風啊吹過啲啲吉嘅螺殼嘅時候咧，會發出啲聲音咧，就會令到咧啲寄居蟹知道咧沙灘上面有新居啊咁樣，咁啊湧曬出嚟啦。咁有心人咧就更加以一個嘅縮時攝影嘅方式咧，就記錄咗咧呢一大群寄居蟹啊集體換新居嘅有趣畫面嘅。咁睇住佢哋咧，即係走嚟走去咧，喺好多個大大小小嘅螺殼嗰度咧，出出入入咧，真係十足十咧，我哋人類咧搬屋咁款嘅嚇。咁一個咁有愛心咧，兼且畫面有趣嘅給寄居蟹一個家嘅短片咧，我彭仔咧就俾三個心心眼佢啦。唔知道我呢个拍档有冇闲时行下海边咁浪漫，睇下有冇寄居蟹咁样，然之后见到嘅时候又会唔会啊寄居蟹啊好可爱啊嗰种咧，有一种少女心咧，桂花田有冇啊？ 我谂只会系个 佢中意东风攞多啲， 同埋大插牌， 同埋摸蚬。嗱，吸煙咧危害健康，大家都知噶啦。雖然咧係咁啊，但係全世界到而家咧都未能夠做到無煙城市或者無煙國家，可能有嘅，但係就真係唔多啦。咁啊，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有報道就話咧係就係、是、話。你有你吸煙嘅自由啊！若然啊吸煙係唔好啊，何解政府又有煙霾咧？嗱，其實世界各地咧政府其中一個税收咧就係煙税啊嘛，咁咪造成有明知吸煙有危害自己嘅身體、危害別人嘅身體，但仍然都有人吸、有人買咯。咁啊，隨住人人咧都為自己為家人健康，咁啊好多咧人咧都願意啊戒煙嘅，而好多政府咧都希望咧自己嘅國民啊、市民啊唔好吸煙影響身體，加重嘅醫療負擔啦。咁佢哋咧就加強控制、縮窄嗰啲煙民嘅吸煙範圍。咁喺日本咧嘅煙民咧已經咧即係唔少啦，係咪？但係為咗鼓勵咧嗰啲同事戒煙咧，有公司就鼓勵就話啦，有吸煙嘅冇吸煙嘅同事咧，係有多六日嘅有薪假期，係啦，就係咁咯。另外咧，有規定咧，如果你吸煙之後45分鐘咧，你係唔可以搭 lift 嘅。點解啊？因為咧，殘留喺你身上面嘅三手煙咧，係會影響別人嘅健康。咁啊，上個星期啊，北韓咧，佢咧就與時並進。咁通過咗一個新法例，就話啦，為保障人民健康，喺公共場所咧全面禁煙，係啦，立咗條例啦。違例者當然會受罰啦。咁啊，問題就嚟啦，佢哋嗰個全國公認最偉大嘅領袖金正恩，咁點咧？系啦，有報道就話啦，佢喺呢個視察工廠啦，同呢個導彈工程師談話啦，坐地鐵啦，甚至乎視察學校同埋兒童醫院咧，都係煙不離手嘅。咁當條例生效咗之後，國家元首喺不應該吸煙嘅地方吸煙會點咧？嗱，大家拭目以待啊！希望北韓嘅執法人員吉人天相啦嚇。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一個 Channel Baby 嘅 po， 佢 po 咗個立不小心嘅終於知道廣智點解唔吸煙。系啦，广智就系啊小新嘅爸爸啦，我好耐冇睇过小新啦，我真系得几搞笑嘅。咁呢集咧系讲咧啊美亚咧就大肚，即系小新妈妈啦。咁啊喺屋企咧就照顾小新，啊又要照顾广智嘅起居饮食，但系咧呢、這个广智咧就唔知做咩嘅。仍然咧喺屋企吸烟，哇！有个小朋友啊，唔系个老婆大肚都仍然吸烟。嗱，我唔剧透啦。6分多钟咧睇一集小新 OK 嘅。咁啊，当中里面咧又笑啦，又温情啦，最紧要就系、是。最尾去到连啊经常吸烟嘅小新爸爸啊广智，佢都唔吸烟，点解咧？咁就希望咧睇完之后咧，能够感动到你去戒烟啦。嗱，我俾三个禁烟嘅符号佢，同埋加两个心心眼，再加三个大大力嘅手臂，希望大家睇完之后都可以积极咁样可以戒到烟啦。 笑意泛蜜糖甜味，眼角又再提防避忌，心花仍以为我开，不需害怕令我兴起，一切妙在毫无预备，一刻能够或世纪，你也值得一试来验证是你尚懂得嬉戏，春风为你和我吹，光阴逝逝如流水，到处亦有人瞬间契合变伴侣，别再以手遮掩你嘴，别再等上天的允许，何妨是爱吧，何妨是再亦无罪，你就随便吻下来，要爱哪怕狠狠地爱，如像被我热烫着召唤下来，一吻或者无害，岂知受眼间不再，随从直觉吧，无用尽快预料未来，何妨尽快吻下来，花巧言语别太多，嘴巴是用途奇多，你以为对着我讲金句有用我，难道要待过十年后才觉得一先去爱惜我，那个要采花就要不稀罕结果，你就随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K 师拉人啊， 早晨啊，早晨， 早啊，你系边个？ 收音机，收音机 啊，佢唔记 得你啊，哎呀惨啦，佢唔记得，佢头先 有痴呆症啊， 我讲咗早晨，我冇叫收音机个名，佢唔记得， 系啊， 我 等下唔 讲，肥妹仔 ，K 师拉人， 系肥妹仔， 系啊，肥妹仔， 啊，仲有嗰啲冇出声噶冚唪唥嗰啲 同学仔， 全宇宙银河系， 同学系啊 ，hello。 今日咧，我哋要上呢个中文堂咧，同我哋成个礼拜咧，我哋爸爸妈妈讲嗰单新闻系好有关系噶。 系咩啊？ 就系啲学生咧话唔识文言文啊嘛。 哦，系啊，系啊。 既然系咁，不如我哋试下一齐玩啲文言文嘅游戏啊！ 好心噶， 我哋好心你啦。 嗱，我读一句句子咧，系啊，睇下你 好心冇啫， 佢好心咯，睇下你可唔可以咧，用你呢啲食字，睇下可唔可以解释到咧呢一句文言文其实系讲咩嘅？ 好啊，好啊。 嗱，咁我逐个字读俾你听咯噃。北平， 北平， 北平，北方个北，平等个平，北平。跟住咧就姓陈嘅陈，孩子嘅子，阿灿个灿，北平陈子灿。跟住呢个字咧就咁样嘅， 佢个橙字系咪火字？ 系啊，其实唔紧要嘅，呢个唔系重点嚟嘅。系啦，咁跟住咧嗰个字咧就系咩广东省啊、四川省嗰个省。但我冇话读音都系读个省啊吓。 我哋可能读个省字。 系啦，费事人哋话 challenge 我哋啦。咁跟住就呢个系啊呢个省字啦，跟住隔篱咧啊，跟住就写兄弟个兄。系啦，然后最尾就河南。 两个字啊， 系啦，冇啦。 OK， 成句读一次咧就 系，系咪即系嗰个河南？ 系啊，河南省嘅咯。我哋如果读一次咧，就咁读就 北平陈子灿 省兴 省定省啊， 省啊， 省兴河南 系啦。咩意思？冇啦，就一句啫。呢句说话系咩意思？ 北平系一个地方， 陈子灿系一个人。 系啊，咁啊，河南有个兄弟，佢叫阿省 兴。 系咪？系咪咁 样？费事拉人咧？估下啦， 系咪即系北平同河南系兄弟省啊？ 咁啊，陈子灿咧？ 陈子灿系个人嚟嘅，唔知边个？ 系咯，唔紧要，咁佢做咩啫？呢句咩意思 ？OK， 我估陈咧系即系陈年咁嘅意思，系咪啊？ 子系咪果子个子？ 咁你解一次得啦。 好灿烂。 唔系解一次呢句说话咩意思先得噶？ 北平陈就有个陈子灿咯， 喺北平喺北平嘅诶陈家，陈家佢个仔好叻，好灿烂。 做乜要咁复杂咧？嗱，我开估啦，其实嘅意思即系话咧。北平有个人叫陈子灿， 咁即我哋冇错， 呢对冇错， 系啊。 重点系中间嗰两个字醒兴，醒咧其实因为就系代表探望、 哦、 观看咁嘅意思， 哦、 探访喺河南嘅哥哥，佢、 哦、 哥哥喺河南呢个北平嘅陈子灿。 哇，呢、這个词语好紧要个， 好紧要噶，佢个醒即系话就系探视咯、 哦， 探视个兴就喺河南啊。 980万人染病，再多超过1000人不治，累计237000几人死亡。欧洲疫情持续严峻，意大利新增32600几宗确诊，虽然较前一日嘅40000宗回落，但可能同周末嘅检测次数较少有关。米兰所在嘅伦巴第北部地区疫情仍然系全国最严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74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4点，升2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1蚊，升9蚊；腾讯控股629.5，升15蚊；小米集团26.3，升1.2；中芯国际25.75，升1.65；美团336.4，升9.6；中国平安83.65，升1.95；新上市嘅荣昌生物系报69.75；信宇光学科技161.7，升14.7；比亚迪股份197.9，升3.9；吉利汽车21.5，升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22，瑞士法郎8.623，澳元5.648，加元5.961，新西兰元5.282，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5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33。日经平均指数报24799点，升473点。港金现价报180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86美元，卖出195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博康村有交通意外，现在挤塞的这一段路龙尾排到去圆洲角公园。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博康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圆洲角公园。揸车朋友赶时间的话，暂时就不要行狮隧了，改行其他道路出回九龙。这一段近日博康村有意外，车龙排到过晒威尔斯去到圆洲角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比较车多，龙尾在津桥。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医院桥底旺角、天水围天池路天池村方向流浮山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日常八点半，崭新内容再出发。星期一带你游走世界各地，星期二制定多元化音乐，追踪乐坛最新动向。星期三亲子同乐，城中专家教路，成就小朋友缤纷未来。星期四与你探索生活上息息相关的趣闻日事。星期五寻找人间健康美味，将美食传颂天下。逢星期一至五，一上八点半，晚晚陪住你。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吹啲筒， 林威阿欧。 啱啦， 我哋有啲嘢想问你啊， 我都有啲嘢想问你哋， 系咪关于梁永忠噶？ 我未同佢合作过啊， 听讲佢做嘢嘅时候成日闹人噶， 听讲佢一个钟头节目要做十个钟头后期噶， 听讲佢凌晨一点都会叫人翻嚟做嘢噶， 你哋讲嘅嘢全部都系真噶。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了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哎呀，我哋未报天气噃。 哎呀，我依啱啱弹咗出嚟啊！ 系啦，所以交俾你啦。 廿五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 干燥，干燥，干燥啊！大家查查翻啲滋润嘢，同埋真系多饮一啲汤水啊！ 啊， 费事你嘅喉咙干涸啊！ 系啊，至于菲律宾嗰边嘅风势，交俾你啊，程俊鹏。 好嘅，好嘅，唔该晒你啊，曾志豪。 系好，嚟嚟嚟。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就话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嘅，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啊！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啦，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晚天气稍凉噃吓。 系啊， 我咧睇到有单新闻咧，我就好急不及待咧，想问一下你两位 啊。好啊，点啊，做咩啊？ 系因为你两位咧都系家长啊嘛， 系 之后同埋桂花田系啦。咁、 啊、 我就想 你系家长，你都我哋儿童家长嚟噶。 系啊，佢同何止家长啊，佢 咪、啊、家长咯， 佢台长嚟啊 ，family 啊嘛，we are family 啊嘛， 快女嚟嘅啫。 是啊， 都 是 你做的走一走啊，人工去做啊，系咪？ 快女嘅意思，佢哋唔好咁快气女啊， 唔好岔开晒啊，好想知啊，就点样咧？就系、是、你哋嘅小孩子啦，有啲系大个咗啦，有啲仲好细个。 有冇自己拥有一张八达通卡噶？ 我嗰两个就有，有啊，有啊，有啊， 有 大仔都有嘅，因为佢都要唔记得搭小巴定咩咧？ 过咗嗰条长颈鹿就得，要用八达通噶啦。 系啊，好骄傲噶，长过长颈鹿喎。 系啊系啊，唔系长过系高过。 高 过，好彩你都高过咋，彭仔。 哎呀，迟啲缩翻添啊！ 唔好噶啦，差唔多啦。 之后会缩翻嘅， 系咯。 诶，咁即系各自都会有一张嘅， 有噶有噶 八达通卡。咁嗰张八达通嗰个里面再有嘅。那個價值呢、相信佢唔會係自動增值嗰種啦。 唔會。 咁你會幫佢入幾多錢喺裏面 嘅？我嗰個由於實在太細嘅關係呢，佢淨係我嚟搭車用㗎咋嘛。咁所以應該都係唔知50蚊咁上下㗎咋。 咁多 留下添。 喔、 啊。50蚊好多啊。 50蚊好多咩？ 小朋友喎、 啊。佢又唔係佢拎住嘅，我幫佢拎嘅。 系 咩？系啊， 仲袋喺你度噶。 佢冇得自己袋噶嘛？我哋 下次佢老豆咧，佢冇钱嘅时候咧，咦阿仔仲有张 后备喎，顶住先， 仲可以买杯嘢饮。 系啦，再买嘢饮，搭车就唔用得佢嗰张小朋友啊嘛。 一个钟头停车场都 OK 系嘛？ 系咯，50蚊都唔多啦， 50蚊 OK 啦。 如果一个小朋友都差唔多喎，真系。 佢押金都系50蚊嚟噶嘛？ 系押金一定牛啦。 系咯，你有5蚊俾佢啊？ 我两个细路都话俾50噶咋？ 你两个细路18岁噶咯。报警啊！虐待儿童啊！我决定报警，精神虐待。 你系咪另外俾好多现金佢哋啊？ 又冇啊？ 俾咗零钱有嘅。 零用钱佢冇话好多现金。嗱，台长你要留意，佢回避咗关键问题。系啦，你嘅问题问你系咪俾好多现金？佢话啊，零用钱系有嘅。 系零用钱有。 冇话好多，冇话好多现金。 唔系咁，佢哋因为咧。好惨啫，有咩咁惨啫？因为 唔方便啊！ 嗱，你又打开咗缺口，你俾佢哋 咩啫？ 佢哋迫于无奈，走投无路，想食个粟米肉粒饭，加大都俾唔起。于是乎咧，班上面可能就有啲有机可乘。永永，我俾多5蚊你啊！ 你过嚟帮我 参加我哋呢个学会啊！嗱，你啊，系咪先？ 会唔会啊？ 唔系，因为 你话乐乐想请女仔饮杯汽水啊！乐乐啊，你帮我用八达通嘟一嘟得最多，我都俾你嘟一嘟。 你杯嘢又 过百曲啦，系啦，系啦。 嘟一嘟咩啊？ 唔好意思啊，我个八达通得20蚊都买唔到可乐啊！哎呀，真系大好前途冇咗啦，冇啦。 系咪咁样咧？嗬？ 佢哋之前一路咧由小学咧， 过啦，冇社交噶啦，已经阴功啦。 真系可以保持距离。 系啊，你睇我妈净系呃嗰啲免费嘅美容。哎呀，细路得出50蚊都冇啊，八达通。哎呀，冇啦，台长最衰都系你，你 系点样 加多啲人工俾佢 啊？好想知啊，一个巧妇啊，点样厘定呢一个八达通可以50蚊咧？ 有冇辩解未啊？ 可唔可以有个 breakdown 啊？点定噶呢50蚊？ 唔系啊，小学咧佢系俾20蚊嘅啫，即系可以入20蚊嘅，因为小童八达通。 但系佢哋而家都 到中学啦， 大学都嚟咯。 啊，大学咗啦，嗰、那个啱啱先续期系啦，要转啦。 哦，即系时候可以突破嗰50蚊啦。那個、 都系50啊？ 唔系。 阿乐乐大学冇50啊。两张20蚊好啦， 翻翻转头唔会嘅，唔会行回头路嘅。 冇啊，佢由20蚊咪升多20蚊咯。 佢哋有咩即系50啊？ 佢唔系俾现金，佢开支票俾佢仔嘅，好威个支票。去快餐店买嘢都系唔该我上张写张 check。 小学嗰时因为我车出车入啊嘛，佢根本都唔需要。 讲翻而家嘅证人， 唔系我讲翻以前，我即系 而家几多钱啊？ 循序渐进， 而家讲即刻讲。落落张八达通有几多钱？ 吓、啊，你唔好以笑嚟到去 借丑， 100蚊咯。 哦，哇，100蚊咁多啊！哇，好紧要咯呢次， 倍升 嘅，倍升一个 double 啊！好犀利 喎！因为咧，其实 你有冇不停 check 住佢先？即系落落每日放学翻嚟咧，阿妈放学啦，等等， 都阿妈咁， 手机有 app 可以 check 八达通，点解得翻98蚊噶？嗰2蚊去边啊？阿妈，我2蚊啊，你嚟讲。 帮咗同我嘟尾数咯， 真系 唔系因为佢哋多数用现金嘅，咁所以咧，唔系咁所以咧，咁佢哋即系净系搭车先会用八达通嘅啫，因为佢哋都觉得咧，即系就咁平时嘟嗰啲咧，可成日都会有出错嘅，同埋有冇成日唔记得上次剩翻几多，今次嘟咗几多，系咪剩翻咁多，嗰条数麻烦啊！ 原来你用呢条桥嚟合理化唔入咁多钱，每日都洗一次脑，嚟大家围埋围埋，落落永永 只系交通 系啦，嗱我哋每日都念3次吓，八达通。 通会嘟错，八达通会嘟错，好容易扣错，好容易扣错。 又唔知个尾数， 唔知个尾数，唔知个尾数。好啦，每人廿蚊入落去。 哇，你听下咧， 好最大嘅宗教你先。 嗱，阿曾志豪嗰个小朋友五十咧，就系合理啊， 合理啦，完全系。 小朋友佢幼稚园都五十， 咁咪系咯。咁然之后跟住到阿桂花田咧，一位公子一位千金咧，就系五十 而家一系五十一把，我同佢争值就争一百嘅。 最近咧， 佢哋自己争就争五十。 有单咁样嘅新闻， 一五十自己袋。 嗱，有单咁嘅新闻咧，就系同咧父母咧为子女准备嗰个八达通咧，究竟个余额， 我想 问个储值有几多钱？ 咁当年佢哋冇同我投诉过。 唉。 点投诉啫？每日我头先都讲啦，你又要我提多次，你每日都洗一次脑。哇，乐乐本来有啲咩脾气嘅，又夜晚我哋又念多次咒语咯，又八达通又够投诉， 真系算吧啦。 我冇啊， 大官大人佢冇啊。 我哋听下报告。 嗱，呢一位嘅妈妈咧。香港嘅媽媽嚟嘅，咁佢咧就有個大仔咧13岁啦，咁咧佢有張八達通啦， 係咯， 係啦，阿仔有張八達通啦，咁咧入邊咧維持嗰個餘額咧係2000蚊， 哇， 2000蚊啊！系啊，咁点解会咁多 升咩 话？ 升中咩？ 升13岁咪升 咩 咯？ 中学咯， 中一、二咯， 中一、 每一定维持个余额有2000蚊 噶，即系咧经常 keep 住系2000蚊嘅。 即系可能佢啲应该系有嗰啲叫自动增值嗰啲 friend。佢冇自动增值啊， 佢系搭飞机翻学噶，可能佢交通费系。 咁呢个妈妈咧就咁样解释话啦，咁其实咧2000蚊啊，点解咁多啊？咁 嚟噶？ 因为咧预咗佢有 啲银包。 的士翻屋企啊！ 搭的士翻屋企啊！ 因为好夜啊，佢好多啲 活动 活动啊，又要上啲什么班啊嗰啲，同埋咧有阵时方便佢啦，要买啲参考书，嗰啲参考书咧喐下都买埋咧成500-600蚊噶。 佢每日都要买噶？ 咁又唔系每日， 唔系即系恐慌啊，预佢啊，即系后备金额啊， 咁犀利， 所以咧。其实咧定就定咗2000蚊，但系咧冇谂过你真系会点样狂用或者常用啦。 如果咧即系咁讲啦吓，咁样可能个家庭唔同啦，可能佢真系住得好远嘅，咁啊可能个仔又真系可能好夜先翻屋企， 夜到要搭的士啊！ 嗱，我自己都有个即系量度嘅，我成日都话啦，嗱你哋一定要即系阿仔阿女都系啦，一定要有封利是。利是里面最少有100蚊至200蚊，就爱嚟咧后备。当你真系冇晒钱，就攞嗰个利是咧，对面有后备钱。 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军师咧，有嗰啲叫做锦囊妙计。 系啦， 嗱生死关头你就拆开个锦囊啦，咁就 一嚿水。 系啦，一打开就叫住呼叫咁样。 唔系啊，真系啊，即系我就冇好似呢个妈妈咁足准备啦。譬如佢要买书嘅，佢一定会翻嚟同我讲咯。 系啦，嗱呢个妈妈就系话咧，佢可能有阵时咧。哦，佢话咧预咁多咧，因为预咗地铁会坏啊。 哦，坏嘅佢真系天， 地铁会坏， 可能又有裂痕啊，又唔知咩。 咁跟住就要 搭的士翻屋企咯。 咦，佢同你系 friend 嚟嘅，八达通唔准，八达通唔准，地铁会坏，地铁会坏。 要多啲钱，要多啲钱。 但系你嘅方法就系减少啲，佢就俾多啲。佢所以佢就愿出去搭的士咁样啊。 咁所以咧就预咗咁多钱嘅。 咁佢唔惊俾人偷啊？唔惊偷啊、跌啊嗰啲咁嘅。 系啦，你问得好啊，真系。 八通系吊住个心口嘅， 咁又冇讲， 纹咗喺佢个皮肤里边晶片嚟。 而家咧呢一个嘅阿仔咧，有一天阿妈咧心血来潮咧，就 问下佢， 就系攞个手机咧， 我真 系 啊，我冇咁做嘅，因为我冇呢个 app 嘅。 哎呀，你个100蚊、50蚊唔好断啦。咁咧就发现啦，咦？点解阿仔喺呢个 lunch time 嘅时候 食咗 4次？而加加埋咪成400几蚊咧？ 哇！一个 lunch 嘟咗400几蚊。 嘟咗4次，咁啊，於是梗系問阿仔解釋，咁樣， 系啦， 咁佢個仔咧都和盤托出， 就係請同我，系啦，請同我食飯， 唔係請，係話阿曾志豪咧，佢話佢唔記得帶銀包， 叫我媽先， 嗰個桂花田又話咧， 成日都唔帶銀包嘅佢， 佢話咧唔夠錢，爭啲，咁誒叫我幫佢嘟住先，咁樣， 梗係啦，我係同學仔啊，如果我知道呢個朋友。佢个八达通最少有2000蚊，我日日都唔带人包啦。 咁系啦，就系会整烂其他身边嘅同学，所以咧我仔阿女系够足够嘅就算啦。 我仲会每日，我仲会每日都同佢讲我嘅屋企有人伤风感冒咯，每一次都 又要买药啦， 买药啊， 唔系，但系 会唔会咁谂啊？阿仔可能成日话得啦，我帮你嘟啦，你俾翻现金我，佢 cash out 啦。 唔会啊，你冇钱啊嘛。 你都系要填翻个 2000蚊。我冇钱先叫佢俾我啊嘛。 系啊，我讲嗰个2000蚊阿仔啊。 咁佢都要贴翻落去噶，迟早俾阿妈发现咯。 咁咪咪先，即系可能佢而家阿妈都唔系成日 check 噶嘛，咁所以佢而家咪可以攞翻啲现金可能。 我有兴趣知道咧，佢喺嗰间学校里边咧，会唔会人际关系咧，即系系爆灯 perfect 咁样噶？ 所以依家咧就系担心咧，阿仔咧就系由于咧俾人知道佢 嗰个 八达通有啲后备钱喺度啦，咁所以咧就变成为咧其他同学嘅提款机咁样啦。 真系会噶。 喂嗱，所以咧咁啊就另嗱呢一边厢咧，阿妈咧嘅谂法咧就好担心阿仔咧，就同佢做咗好多后备嘅准备，但系嗰边厢原来喺学校咧，呢个后备嘅准备咧就变咗其他同学嘅后备准备。 佢可唔可以用嗰啲过数咧，系有啲通知埋咧， 即 系 家长嘅 家长嘅， 会响红灯 系啦。即系我哋如果譬如话建议八达通公司咧，应该推出咧，如果你系某个嗰啲少年八达通嘅，或者学生八达通咧，一扣数之前咧就会好似你用信用你用信用卡买戏飞都系噶嘛。 confirm 阿妈 confirm 确定先 ，send 个 message 嚟咁样。 跟住同步 send 出去， 同步 send 出去。你如果收唔到个确认码咧，就冇。 就嘟唔到啦，嘟唔到啦。 哇，好绝咧、啊！ 喂，两千蚊一个，真系。 咁呢个都系一个保障、啊。 你，我想问下你作为大人咧，你八达通最高峰你有几多钱喺度？最高峰？ 我最高峰有200咯。 哇！你有冇咁？ 哇，系啊，好豪噶啦，200。 我长期都系100蚊啫， 嗱， 咦，我系最多原来。 因为我嘅八达通， 500啊， 我八达通系真系攞嚟搭车嘅啫嘛，净 系。 系 啊， 同埋你知 道 我有几可真系用八达通搭车嗰啲啊？ 咁咪系咯，你搭的士噶嘛？ 我成日而家惊咧，扣停车场啊或者咩嘅时候咧，佢有啲地方用唔到信用卡啊嘛，净系可以八达通咧。我有试过几次啊，就系出闸嘅时候，付钱。仲要次次我老婆都喺我隔篱嘅，哇！嗰、那个死亡眼光啊！ 咁跟住去边噶？ 咁咪好戆居咁咧，要褪车啦！ 我唔系都同你招呼过 你 几次咩？ 你都有协助过一次，我咪话褪车啦，咁咪去增值咯。 哦，要拍翻去先啊！ 系好样衰噶， 你要喺个闸机度离开，仲要系咁啊 ！sorry， 哇！跟住你老婆喺隔篱系咁望住你，系咁望住你，系咁望住你，然后就停低一边。 嗰、那个停车场嗰个位咧，点解唔装部增值？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点解唔可以喺嗰度方便大家咧？ 咁可能装多部机又要收多嗰啲唔知咩费用咧？ 系啊， 系咪先？又要保养，又要维修。 犀利啊，真系！所以佢有2000蚊，我就送呢只歌俾佢啦。 系咩啊？ 简直系千金啊！价值千金啊！ 换地爱的幸运，钱有时买得到快乐，但却买不到爱人。穷极亦有些有人，围住在我的附近，不见人下的包子姐，难道又会更开心？ 说讨厌，只为赚大钱。只有两缘，分享到温暖。旁人太差，如何及你？真心给我一元，给我十亿元，几千卡宝钻。我本真还未变，喜爱的说起。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 Twins 嘅千金啊！我要預告一下咧，我晏啲呢一個叫做《風之book》咧，我今次介紹呢本書咧，非常咁貼士啊！我平時都唔會介紹啲咁貼士嘅書。呢本書咧係食正住 拜登啊！ 唔係，係講特朗普之後咧，係食正住咧。而家咧，成個香港咧，唔好就係講美國啊，香港咧啲人嗌曬交嘛，即係為咗撐侵定係反侵咧，嗌曬交咧。美國嗰陣時出咗本書。佢就係咧講美國嘅家庭咧，因為咧政治問題咧嗌大交，佢就點樣可以調和翻嘅？所以大家晏啲咧，即係如果你都發覺同身邊嘅朋友不停喺度嗌交嘅，留意住我本書嘅介紹，希望可以幫你揾翻你嘅家庭翻嚟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近日先后有大埔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政府今日起一连三日安排检测承办商到大埔设立三个流动采样亭，提供免费采样同埋检测服务。在广福村的流动采样亭，排头位90岁的两伯说，开始采样之前半个钟头已经来到排队。另外有居民说，自己和仔女经常在区内活动感到担忧，因此来接受检测。有居民希望当局设立恒常采样亭，方便有需要的市民。检测承办商估计，每个采样亭每个钟头可以采集80个样本，市民第二日可以透过登记的手机号码以短信收到检测结果。此外，政府寻日起到听日安排另一间检测承办商派出车辆到大埔派发和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瓶。大埔近日出现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源头不明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当区已经出现第二或者第三代传播，以及出现隐形传播链，建议大埔区的居民和雇主沟通，近期可不可以在家工作。曾其恩认为，当局要在区内确诊患者的住所附近增加检测点，方便市民采样。执法人员亦都要巡查区内酒吧和食肆有没有遵守防疫措施。他又认为，在疫情小型爆发初期，强制检测是可试行的方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在区内设街站采样检测能够加强机动性，值得肯定。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增加检测样本包派发机的数量，例如在铁路沿线和大型商场内设置。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刘家琪在立法会一个讨论国泰裁员和今后发展的委员会会议上说，国泰港龙停运之后需要向政府交回航权，而国泰航空并非一定能够取得有关的航权，集团需要提出申请，当局会按指引审批。 刘家琪话，当局喺审批嘅时候会综合考虑，包括批出航权系唔系可以促进良性竞争，对本港航空枢纽地位系唔系有利，以及各项嘅发展因素等。对于国泰要求雇员喺七日内决定系唔系签署新合约，否则解雇，公民党议员杨岳桥问劳工处嘅官员时限系唔系合理？劳工处副处长李宝仪话，按指引一般要提供7至14日，但佢强调，雇主向雇员提出更改合约条件，并非解雇通知。在台北，一间庇护港人的餐厅遭到破坏，台北地检署依公然侮辱、伤害及损坏等的罪名起诉4名疑犯，并追查一名背后教唆的中国籍男子。检方话，姓陈的中国籍男子负责出资，由于他身在大陆，检方发出通缉并追查他的身份和动机。这间餐厅在10月16日中午 被其中一名的疑犯林勃喂物，新北市警方先后拘捕4名男子，有人承认收受15,000元新台币酬劳之后犯案，3人都声称和餐厅和员工没有私人恩怨，甚至不清楚餐厅的背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2点，升349点，总成交金额8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4点，升3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1蚊，升9蚊；腾讯控股629.5，升15蚊；小米集团26蚊，升8.5；中芯国际25.6，升1.5；美团335.4，升8.6；中国平安83.85，升2.15。新上市的荣昌生物是报70.05，信宇光学科技165.6是升18.6，吉利汽车21.15升2.5，比亚迪股份196.3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39，瑞士法郎0.9，加元1.301，人民币6.58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864点，升539点。港金现价报18,0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01美元，卖出1,95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即係沙田路啦，出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西贡嘅普通道近住美宇街，因为有路面维修，咁而家呢一段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呢都係车多，就係西贡嘅美宇街啦。西贡嘅普通道近住美宇街呢一段，因为有路面维修啦，这一段路就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明苑西街呢一段咧，仲系挤塞，排到去建威花园。咁啊，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蝴蝶谷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 江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医院桥底去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日月》，作曲陈子龙，作词 Bazy， 主唱关智斌。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 蒙着嘴说爱你，作曲 Jarvis 邵斌、李俊伟、吴周硕，作词陈永谦，主唱姜涛。人间有爱，作曲 ROOT， 作词 Jan Curious， 主唱 ROOT。 今上我八解开，有靠近我走，人人睡身后。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了。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当然有我 哋 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需要咧， 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到人妻信箱之，你唔系唔记得啊嘛？嗱，两个人相处真系好鬼大学问嘅。如果咧系嘅啲小学鸡嘅你咧，真系唔好走出嚟住啊！学多啲嘢，认识多啲，如何与异性沟通相处，先好去识女仔。嗱，一系咧，你嘅心口就挂住个勇字，就唔怕被飞啦，啊，亦都唔怕失恋啦，就当失恋当系学习啊，或者实习啦吓。但系咁样会激死好多个女仔咧，除非你就揾到个乜都唔 唔介意嘅女朋友啦。今日好鬼开心，我哋揾翻阿 François 同 Wilson， 啊，再加埋佢两个由细玩到大嘅男闺蜜，一阵睇下佢出场系点噶啦。 系咪我啊？ 是你的。 系啊，好耐冇见啊 ，Rosalie。 哎呀，好耐啦。 哎呀，点解啊？点解你好似啊？ 好似咩啊？好似你咁靓咧。 哎呀，唔系啊，好耐冇见你，额头红到咁样嘅。 哎呀，人红就自然咁噶啦，你冇事冇先得噶。 哎呀，你家暴啊你？ 咩家暴 啊？唔系我家务啊，意思系话你做家务啊。扑亲块面啊！哎呀，好靓啊你！ 都唔够你个粒烧云麦啦，衰嘢，永世都唔脱。 我特登加上去噶，维持感情全靠呢粒烧云麦啊！真系， 哎，激到未啊你？ 咪话咯，都话我哋两姊妹夹噶啦，系咪？ 咪系咯，一开口就大家都冇面俾。 我已经讲咗嗰句对白啦，你仲重复做乜嘢啫？ 喂，你讲起姊妹咧，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啊～当年咧咪有个男姊妹嘅， 系 咧我哋一段咧时间咧仲喺度争鬼佢咧做我哋男朋友嘅，记唔记得啊？ 我冇咁做过噶， 你话咧，诶，你口是心非， 我唔中意佢矮过我啊， 系咩？哎呀， 所以我冇争过噶。 咁你话佢好 死咩？不过嗰阵时，我哋嗰阵时以为佢会高噶 嘛，仲谂住俾机会佢噶嘛。 点知佢咧 初中识到佢高中，佢都唔高，我都唔。咁冇办法啦， 但系佢个胸就越嚟越大过你喎。 咁样系， 系啊， 真系睇。 哎呀，做咩啫？又要提翻佢做咩啫？ 我今日约埋佢嚟啊 ！Oh my god！ 喂，咁咩啫？ 点解咁样？你点搵到佢翻嚟噶？ 哎呀，咪就系因为我够长情嘅个电话号码，十几廿年都冇改咯。 哎呀，佢搵翻你啊！ 系啊， 好期待，我真系好想知道咧，佢高中之后仲有冇高度啊？同埋咧，佢而家会唔会变成系嗰啲咧，Sugar Daddy 嗰啲 friend 咁样咧，好顶咯，即系探到啲女仔咧云浪嗰啲咁样咯。 哎呀，因为佢个名叫 Darren 啦。 系啦，我想知道，唔知系咪啦，真系紧张啊，真系。 哎呀，都唔知佢几时嚟，唔知咩样。 系啦，佢可以自己嚟。 Excuse me， 诶， 你哋系咪 François 同 Rosalina？ Sorry， 你系 ？Oh no my god！ 你就系嗰个 Darren 啊？ 嗯， 系咪真系你啊 ？Yeah， 我又真系冇变过噶你。 哎呀，彩就同佢企度高度一样嘅， 彩。 哎呀 ，Darren， 好耐冇见。 你坐啦，你坐啦 ，Darren。 我坐咗噶啦。 哎呀 ，sorry， 唔系一样啊。 即系你个样同我身高都依然冇变，犀利啊！可以 keep 得咁好咁尽嘅。 多谢。你两个其实咪一样 咩啊？ 嗰把口啊，都系唔收啊！ 哎呀， 哎呀 ，Darren 啊，咁耐冇见啦，讲下近况啊， 系咯， 有冇拍拖啫？嗱，我知道你一定系结咗婚，有冇？ 唉， 诶，婚啊未结。你啊，仲对我有冇兴趣啊？ 蔡， 我啱啱 single 啊。 蔡 ，I'm so sorry about that, Darren。我咁耐唔见你，哎一见就讲下你啲伤心事，唔好意思啊。哎呀，我哋两姐妹真系，佢唔好介意嗬。 哎呀，你记唔记得啊 ？Darren 佢嗰啲叫做咩啊？ 咩啊？ 个天跌落嚟啊！即系就算好似 Adele 嗰只歌咁样 ，A Sky Fall， 佢都冇所谓，我冇嘢噶。 François， 你唔好再唱好冇啊！ 哎呀，我哋咁耐冇见， 而家企得起晒你真系。 咪咯，佢冇嘢嘅，如果唔系点会约我哋出嚟先得噶？仲有啊，你睇下佢个样都冇肿到，俾我摸下先。系个胸啊肿咗啫嘛， 佢长期肿咗即系冇事， 梗系啦。我 诶诶唔好摸唔好阻阻唔好摸咁阻，系我真系惨亲你突然间。 点解惨亲啫？ 系啊，未钉我嘅意思话系啊，你明咩？ 我弹你都仲得啊！ 喂， 唔系啦， 我弹你，我弹你耳珠啊！系 你啊，十几廿年都冇变噶。 多谢多谢， 仲系咧咁了解我 呀。 真系好姊妹啦！ 呀，啦揽揽先啦，哎呀， 系啊，喂，我啊虽然啱啱失恋啊，但系咧我冇唔开心。 哦，哎呀， 咁即系一定系个女仔唔识货啦。Darren 你咁好，佢都飞嘢真系啊！嗱，咪啊，想当年我同阿 Francois 都争。 系咪啊？系咪啊？ 真系冇姊妹争啊！ 哎呀，我都话咗 唔 争 啫。 哎呀，我又唔系白雪公主，我做咩同小矮人一齐啫？ 范叔，你收下你把口啊，唔该。 咁系咁噶嘛？诶，但系我想问下 Darren 啊， 系 你因咩事变咗空中飞人，俾女仔飞啫？你衰乜嘢？等我同阿 Rosalind 一齐帮你评下你好唔好？ 讲下啦。 嗱，今日咧。我话贡献咗，咁下次系咪轮到你讲先？ 得、哎、啦、啊，好似以前咁啦嘛，知就知规矩噶啦，快啲讲啦。 好啦好啦好啦， 咪啦。 上星期日，11月1日，啊，我同佢拍拖1周年， 恭喜， 系、 啊、 咪？ 三条一，哇，一生一世啊， 咁我咪准备啊，买花啊，订位啊，食晚饭咁咯，仲车埋佢去噶。 你攞条你车过去啊？ 唔系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你攞把口叫架车定系你自己揸车？ 你而家好 dry 咩？ 我自己揸咪 OK 咯，你做足功课你 good boy。 系啊，咁系咪你同佢食啲佢唔中意食嘅嘢，又或者系买啲佢唔中意买嘅花啊？ 唉 ，Rosalind， 你真系咧，我肚里面嗰条虫一样啊！啊，知晒我拢嘢、啊。 系、哎、你几十年都系咁嘅，真系啊！ 等等先，等等先。 啊咩啊？ 你话你拍拖一年，你唔知道佢中意食啲乜嘢？ 哦， 唔系啊，唔系啊 ，Darren， 唔系我，诶，咁 你冇话佢嗰样嘢嘅，点解？ 我唔系唔知道，我系唔记得佢唔食生嘢啫嘛。 拍拖一周年咁大日子，你唔记得佢中意食咩，梗系死罪啦，系啊， 死罪嚟嘅咩？ 你真系岂有此过你 啊！不过讲翻佢，佢啊即刻黑面啦，啊话我点解咧带佢食日本嘢啦？喂，食日本嘢啊，嗰份钱啊，哇成几千银噶，我仲唔重视佢啊 ？Come on， Darren， 咩啊？ 就算你食10,000元都好啦，人哋都唔中意食，又唔啱食，咁你。你叫人点食啫？你唔啱噶。 我间日本餐厅有熟食噶，有天妇罗系嘛，有沙布沙布咁样，咁啊使乜放大嗰个生嘢话唔食咁样，仲要黑我面、啊，咁啊同佢讲嘢又唔理我、啊，哦、啊，我唔知啦，我唔记得啫，系嘛，啊好似我唔啱晒咁样，唉，咁都去到噶嗰个餐厅啦，唔使咁小气啫，你话系咪啦？ 吓、啊。同你女朋友咁讲嘢啊？ 喂，咁唔系咩？ 哎呀，真系 Oh my God！ 喂，我仲话诶，你唔中意食，咁啊唔好食咯，系嘛？喂，唔好一个咁啊大便面咁样对住我先得噶，影响我食肉添啊！ 等等先 ，Darren， 咩意思？即系你去日本餐厅度，你谂住整个即食面佢食啊？咩大便？ 唔系方便面， 咩大大嘅方便面 ？OK， 形容词嚟嘅啫。 啊，大便嘅意思即系。 我、哦、个样啊，即系好难睇，咁解咯。 即系你话你女朋友个样系屎啊？ 咁咪一时口快快啫嘛。 Oh my god！ 你真系，我已经都唔知话你霸气定话你嘥气。你同你个女朋友话佢系屎，你当年有冇咁样讲过 Rosalind 啊？ 冇啊。 啊、 你应该讲一句又唔讲、 啊， 一住面咁啫嘛。 我冇啊，我冇同佢一齐啊。诶，等先，我最后你系点啊？我扮你， 系咯， 我扮你，你一定系唔系？即系我扮你女朋友，你个女朋友一定系话咧，你个乌龟王八蛋岂有此理，只要顾自己唔理别人嘅感受，一周年咁重要日子，你竟然咁同我对着干，系咪咁样啊？知唔知啊？ 头先阿 Rosalind 你讲嗰啲对白系咩嚟噶？你话佢系水族馆里边嘅生物嚟噶？ 哎呀！我哋要讲得优雅啲噶， 停留咗喺70年代喎。 我要讲得出街嘅，就要讲呢啲啦。系咪咁同你讲？ 咁啊，咁我又扮阿 Darren 先啦。 哦， 你扯啊，你扯咗唔好翻嚟啊！我你唔翻嚟啊，唔好后悔添啊！ 系咪咁样讲嘢啊？你 你两个啊，好似咧坐喺我隔篱咁啊，好犀利！你全部估中晒啊！ 死啦！唔怪之你而家仲系单身啊，真系。 唉 ，Darren 啊，边有男朋友？会同女朋友咁样讲嘢嘅，你觉得佢真系一嚿大便嘅，你就唔会同佢食鱼生啦。你同得佢食鱼生嘅，你点会话佢系大便啦？我当年好彩咋，冇同你拍过拖啊。 诶，咁依家咪有机会啦，想唔想试下？ 谈下去，结合成伴侣。可惜他有爱侣，还可怎么争取？投契机得不到世人的允许，常常望着别人幸福，令我更唏嘘。难道世界上美男全部被捕？流氓的跑到哪里？男生稍一可取，全已是某君的夫婿。理想的得七岁，他真的有点似我，旁人要是太闷是安静地就坐，看见他今夜突然围着我，话题像剪不断地围着我，我又怕什么？可惜他有 系咯，好男仔跑到哪里呢？周丽淇都问啊，哟， 真系咯，嗰啲好男仔， 真人真事 嚟噶。系啊，头先嗰个新闻系真人真事，一个台湾新闻嚟噶。嗱、哦，周丽淇，我识他有女朋友啦，所以嗰个古仔系点样嘅咧？如果简单啲，真系有个男仔咧，一周年就约咗个女朋友去日本餐厅，佢仲话好高级嘅，好贵嘅。 系。 咁啊，结果去到咧就发现，咦，嗰、那个女仔黑面。 系。 咁佢就好奇怪，佢做咩啊？咁样，跟住个女仔话。我唔食生嘢，你唔知嘅咩？佢话哦，系我唔记得咗。 呢句先系成晚嘅重点。 系啦，我唔记得咗。咁但系跟住落嚟咧，佢、就竟然同佢女朋友讲，佢就话：咁你都可以试下嘅。即系佢知道人哋唔食生嘢，佢仲话你可以唔系佢熟食又叫人试。佢话其实生都好食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生鱼片好食嘅，点解你唔试下咧？咁样跟住咧嬲到个女仔咧就走咗。佢竟然就唔留佢，仲、觉得咧你走得好啊咁样。系啦，佢事后仲摆上网咧。佢谂住揾人支持自己嘅， 呢个系个男仔摆嘅。 系啦，佢仲谂住话啦，你哋话系咪好离谱啊？我攞咁多钱嚟请我食嘢， 俾人 结果就梗系大家话 啦， 系啦。 不过咁样，我又睇翻嗰个文章啦，即系嗰个情况。其实嗰个女孩子系嬲嘅， 系嬲，冇话嬲到咁嘅。 但系又唔需要去到个结局去到咁样咯，佢反晒面咯，大家。 但系嗰个系个男仔提出。 系啊， 唔系，但系问题系意思系话，如果个男仔咧，唔系，譬如嗰个女仔咁，佢即系佢成日讲佢话，你使唔使黑口难面啊？对住我咁，咁系咪即系黑口黑面到唔接受得到咧？咁样， 你讲边个先？ 个女仔，个女 仔，即系你觉得个女仔唔应该黑人面？ 反应又太大， 佢可以嬲嘅，佢有权嬲嘅，因为哇，我拍拖一周年，你都唔了解我咁， 我中意食乜唔中意食乜？ 呢个最大嘅嬲嚟 嘅。但系 你突然间咁宽宏大量嘅，唔好扮嘢喎你，你试下话咁样 讲。都只系系咪啊？ 你试阿华对住佢咁样，佢攞个龙虾插死阿华添啊！真系。 咁你佢阿华都成日都经常记住，佢知道我唔中意食呢个焗猪扒饭嘅，因为喂，因为有一次佢就系咧 约咗睹物思人啊！ 唔系啊， 你呢个好好， 请解释，请 好过我嗰句，我话同类太出太直接啦，睹物思人真系好啊，或者用第二个物相其类都好。 咁热泪咁样。 因为有一次咧，佢同我一即系总之约会啦，即系约咗佢去一个地方啦， 好文雅。我约会啦，我就应约啦。 跟住咧，佢就我买埋饭俾你食啦，因为即系赶时间咁啦。咁我佢问我食咩，我是但你帮我买啦。佢就买咗个合焗猪扒。 咁佢自己咧， 佢自己食咗噶啦。 哦， 咁佢买俾我嘅啫。跟住我见到焗猪扒饭，我从来都唔食呢个饭嘅，点解你要买呢个饭俾我？ 呢个时候佢应该点答咧？我嗌焗鸡扒噶。 啊！我估咧，应该阿华就会话啊，对唔住，一时唔记得。 系啊， 唔系即系我又系咧嬲到火屎咁咧，嗰日咧系 咁啊，系咯，你好意思话人哋个台湾女仔唔应该嬲？ 但系佢都系一年货仔啫。 但系嗰阵时你发生嘅时候已经 都几年噶啦嘛。 系啊，咪几年反而值得原谅，忘记啊嘛，耐啊嘛， 系嘛， 系啊，时间太耐咧，日积月累咧，乜你唔中意食猪扒饭 啫？所以咧， 到今天咧，佢话嗰次经历之后，佢话我记得你食住焗猪扒 一世啊， 仲同埋咧，每次望完焗猪扒饭，佢就记得嗰件事， 简直见到焗猪扒饭就见到你啊，系咪咁啊？ 系惊咗嗰次。 我都有呢啲情况嘅， 你 我咧，我系几年前咧，我先至咧可以好确定咧，就系佢系唔饮冻柠茶嘅。 好多年之後， 但你唔敢直接問， 唔係因為我每次我都唔記得啊，佢唔飲邊樣咧？ 唔飲 佢唔飲凍可力啊，定唔飲？ 咁結果每一次你都避開咗， 都唔係我每一次都買咗熱檸茶。佢每次同我講，佢話我係咧唔飲熱嘅檸茶，跟住我係咪凍都唔飲啊？凍我飲嘅，跟住下次咧我就話死啦，凍定佢邊得凍？ 咁但係又會中返去 嗱，你下次最緊要係啊， 即係又買嚟買，又買翻呢個。 真就你每次出去都一杯凍一杯唔凍咯，定個兩邊杯咯。係 啊，冇錯， 係咪先最好？ 二揀一， 係啊，啱啊。 啊，有兩隻手嘛，你 你咧？ 我冇喎、 啊。有冇記錯人啲啊？人哋有冇記錯你？ 記錯個。 你有冇咩係唔食噶？ 我有牛咯。 哦，你唔食牛嘅？ 我唔食牛。 係啊係啊，佢係啊。 咁、哦、有冇人會記錯你啊？ 咁又冇。 唔、哦、系啊，就算我觉得佢就算有咧，佢都 你会点噶？ 我 会 食咯， 冇所谓，唔会。 但系全牛宴咧嗰间嘢， 咁你食咪得咯。 但如果佢唔记得你唔食，然后嗌咗俾你咧， 嗌咗俾我啊？ 系 啊， 即系头先个 case 一样，因为佢就带咗你去， 我都唔会发 唔会好嬲， 我唔会好嬲噶。咁睇下佢嗰我咪叫咁，不如你食咗佢咯咁样。 系咪真系咁简 单？所以关键就 系 咧，你会唔会 去沟通嗰个咧？即系个女仔系嬲噶啦，即系真系会嬲嘅。唔系话唔俾佢哋嬲啊。不过跟住嗰个之后嘅对答咧，跟住嗰个男仔就话：喂，咁呢度有即系生嘢，你咪试下咯。你唔使一定要偏激啊。跟住你有熟嘢噶嘛？你使乜黑到个大便面咁样？即系 咁个男仔嗰个嘅回应咧，又做得差。 系 啊，即系证明呢啲情侣咧，其实你唔记得一啲好重要嘅嘢咧。男女是会有分歧的，男的觉得那些不是很重要的嘛、 啊啊啊、 但女的就会认为这个是你不细心啦、啊、你不愿意了解我的一种做法。 那如果不记得对方生日呢、 啊、我想都是死了。不用再出年庆祝的 了。是啊，不是我觉得调回转，不记得生日都没有不记得你吃什么那么严重。 是不是 啊， 不 如我们试 一下。你试一下。 系 咯、 啊， 你生日死紧噶， 嚟紧系我生日啫嘛。 结果系基于错误嘅选票，强调唔可以喺冇挑战嘅情况下，让选举成为历史。朱利亚尼声称星期一将会在宾夕法尼亚州入禀，提出涉及侵犯公民权利进行了不公正的选举，声称有超过50名的证人，他有信心扭转当地的选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预测本港地区下周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1点，升418点，总成交金额9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4点，升3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92元，升10元；腾讯控股632.5元，升18元；小米集团25.8元，升7毫；中芯国际25.75元，升1.65元；美团337.2元，升10.4元；中国平安84.05元，升2.35元。信誉光学科技165.5元，升18.5元。新上市的荣昌生物是报71.35元。吉利汽车21.2元，升3毫。港交所392元，升11元。

年、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啦，讲个天气先。 而家气温26度，升咗一度啦吓，相对湿度47%，又干咗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嘅。 好啦，我想问一下咧，我哋算唔算嘴刁啊？觉得自己 食嘢方面 系啦，嘴唔嘴刁？ 我唔算 系。 我未， 我就一定冇我份噶啦，桂花田好清楚噶啦。 系啦，我又唔系嘴刁嘅，不过我会。对于自己想食入口嘅嘢，我都有啲要求嘅。 系， 我真系冇乜要求。 唔系，但你嗰个要求咧，你会唔会可以去到好夸张就真系？ 咁又唔会嘅，唔会嘅。我唔识食嘅，只不过即系话， 唔会嘅，唔会嘅。最多咧就系、是、啊啲燕窝就唔知道要边一只咁样系嘛？ 猪扒饭咧摆到我面前，我唔食啫。 系啦，咪即系嗱，但系你会唔可以去到咧？就系嗰碟都系焗猪扒饭，你真系会分得出咗。下次唔好嚟呢间， 呢间真系 咧，即系唔够 猪扒冇猪扒味，番茄冇番茄味， 真系 要好极端我先分得出。 你好极端，即系鞋一又柴又鞋，系啦， 我明啊，明啊， 即系呢个大部分人都系咁啊！哇，大佬点食啊？ 系啊， 系啦，即系僵到咁。 唔系成日都话咧，连你哋都唔食咧，真系唔食得噶，系 啦， 系咪？ 冇错，我都可以做呢个指标噶。哇，豪仔都话唔食，应该好难顶噶咯，咁样。咁啊嗱，佢而家其实呢个新闻系咩咧？阿鼎爷啊！即係佢咪佢自己有嗰啲生意啦，咁啊唔同佢宣傳啦。咁啊，但係咧有啲人訪問佢嘅時候咧，佢就話啊，你覺得咧即係做廚啊，同埋以前做武打咧有咩分別啊？咁樣係咁啊，佢好笑，佢就話：嘿，我話你聽啦，做藝人同落廚啊完全唔同啊。佢話咧做藝人咧好容易嘅啫，技術對白，帶個學翻工就得啦。係啦，但係佢話咧而家唔同啊，佢話咧又要學啦，即係如果做廚啊，又要學啦，又要喐手喐腳啦。佢話仲要咧 落手落腳都係一樣， 同客人交代咁樣。咁佢呢個同客人交代咩意思咧？幾好笑喎！ 我聽講咧話阿鼎爺咧，佢喺即係自己鋪頭啊，如果佢即係咁啱喺鋪頭咧，佢係會出嚟問一下啲食客啊。覺得今日啲餸點樣啊？即係會寒暄一下，會收集下意見啊，咁樣個。 係啦，就係佢話佢呢一款咧，因為佢想互動啊嘛，咁樣佢就話咧原來佢而家遇到啲客人係點嘅咧？佢咁樣形容 嘴刁啊，真係 嘴刁。佢仲話咧嗱你哋以為咧，即係譬如佢有名啦，佢開鋪頭一定就好著數啦。咁佢就話啦， 幾分薄面咧？ 佢話原來呢種著數咧就兵分兩路嘅，第一路咧就梗係多人識啦，同埋有人會幫襯啦。佢話但系随之而嚟系咩呢 挑战、 跳技，冇错啦，即系好似精武门一样咧。 有几好食？ 我睇下你有几好食。即系如果你用武馆呢个比喻咧，开头啲人就嚟系啦，就嚟学武功嘅。但系学多一排咧，啲人就我想睇下你有几劲。咁佢话咧，佢话原来真系咧会有啲客人咧，经常就嚟佢哋嗰个菜馆度咧，就嚟就挑机嘅。咁啊，佢试过咧有个例子系咩咧？佢就話有個行家，即係佢覺得佢 feel 到嗰啲係行家嚟嘅，即係唔係普通食客。佢咧就走去食啦，食咗條魚。咁跟住咧，佢就同個侍應講：，啊，過一過嚟侍應，係咩事啊？先， 你話俾我聽點食落口啊？ 唔係，佢唔會咁樣嘅。佢話 條骨。 條魚好靚，條魚好靚，係啦，咁啊，多謝曬啦。不过好似太熟啦，整得 哦， 嗱都未紧要，都未紧要，系啦。咁佢点样形容过熟咧？ 系擦胶咁样， 争 一 分钟，多咗30秒， 系啦，用多咗系啱嘅。 O K， 系啦，30秒实在显示唔到佢嘅功力， 多咗5秒， 5秒又未免太过分，下次可能会 10秒， 啱啱10秒。佢就同阿威太讲，佢就话：我觉得你条鱼好靓，不过过熟。系啊，先生点样啊？ 系啊。 我觉得你蒸多10秒。系啦，咁佢话佢一听到咧， 佢咁具体嘅， 就系佢即系。 咁你可想而知，嗰个人系可能都系做厨房噶咯， 唔 系 省油的灯。 系啦，但系呢个即系阿鼎爷口中咧，佢就话。佢知道咧呢一種係屬於挑機咯，就唔係話真係覺得咧，即係 真心 嚟 想幫襯 你食咗啲咩咁樣咧？因為嗱，之前咧我試過跟我哋以前嗰兩位老細啊，阿吳石輝咧，同埋阿曾志華、阿陸 Sir， 佢都好中意食嘢噶嘛。 佢哋就係講呢啲嘢噶啦。 係啦，嗰陣時佢就係啦， 周圍食噶嘛。 佢 哋 真係食嗰陣時，我有幸跟佢哋出去拍嘢咧，你見住佢食嘢咧，嗱，我覺得佢哋合理啲，因為都係嗰條魚。我真係聽過咧，阿 Raymond 佢就 唔得，多咗一分钟。 哦，佢真系咁讲。 多咗一分钟， 其实佢系学习人哋讲嘢，佢真系食出嗰一分钟。 我怀疑一分钟咧系食得出嘅，因为咧有啲主妇佢哋自己都知咧，蒸鱼咧咪成日都要攞住个嗰个蒸鱼个计时器嘅，佢多咗几多佢都会即系 feel 到噶嘛。可能一分钟咧系真系属于耐咗嘅，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呢啲 我就食唔出噶啦， 唔系食得出嘅，你信啦。 食得出嘅，不过你食唔食得出系多咗一分钟定系两分钟定系三十秒啫嘛。 我打个比喻，你就会食得出噶啦。你成日攞面包摆落微波炉叮噶啦，多一分钟你一定食得出， 韧到咧，韧 晒啦，你仲顶多一分钟， 纸皮咁样。 其实牛排一样噶， 一样系噶。 不过意思话嗰个时间性啫嘛，即系话嗰个人嘴刁嘴到咧，多十秒佢都接受唔到啦。 系啦，咁所以 咁阿鼎爷有冇诶？ 睇下点样出嚟招架咧？ 哦，佢就 虚心嘅， 佢就虚心嘅。佢话喂，大佬，你唔通同人哋讲话咧？你系咪玩嘢啊？咁样就唔会咁样噶嘛。 其实好想讲，都唔会 讲咗讲咗已经。 佢话你都只能够咧，佢就话哦，好啊，我哋咪多多学习咯。我哋问下佢下次个火候点样掌握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你身边有冇啲咁样咧？即系食得几嘴刁啦，可以真系 feel 到啦。即系或者你自己系咪一个咁麻烦嘅客人咯？ 咁、哦、当然啦，其实食得嘴刁嗰个人咧，通常佢都系喺里边厨房里面咧，都 系识得煮嘅， 识得煮嘅。都系要即系因为我以前咧即系识得好多啲 uncle 咧，佢都系做厨师咧。咁佢哋咧真系咧嘴刁嘴到，我明明咧哇，已经好味咧，即系可能已经系食一啲好高级餐厅啦吓。 佢都系批评 啲酒楼，佢都系样样批评噶。哦，死啦！我真系食唔出，究竟点批评嗰碟叫做片皮鸭嗰只鸭咧有几咁唔好咧？咁样大家都系食落口啊嘛，哇！ 皮都几脆啊， 系啦，即系肉啊，咁都好似均称啊， 肥膏。 即系其实咧，佢哋系有佢哋嘅嗰套去讲话。唔得啦， 佢有佢嘅標準， 點可能咁樣招呼人嘅？即係佢淨係咁， 我覺得 哇，高級餐廳嘅酒樓。 我覺得我哋有啲食客咧，我有時係羨慕佢哋噶。佢哋有啲厲害咧，即係我覺得好型係咩咧？譬如佢坐低，嗌碟菜，食咗兩啖咧，佢就會咁樣講。 有渣咁， 唔係佢話 蘿蔔有渣。 叫部長過嚟，跟住係點啊點啊，陳生。是不是换了柱啊你们是啊是啊个柱呢放一格我都话。 哇、哦 okay, 哇我觉得呢啲就是最型的。 是 啦即是换了柱啦又或者有些呢定啲嗰啲可能就说过来陈生是个柱没换到。但你哋入嗰啲貨係咪唔同咗？係啊係啊，因為咧原本個菜區咧就攞唔到啲菜。哇！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去到呢個境界咧，係啦，但我相信係真係有呢種卧虎藏龍嘅喎。 你哋係咪即係從來都唔會分別到一啲嘢㗎？ 嗱，我分別到我哋嘅 canteen。佢有陣時會有同有唔同咯，即係你覺得 canteen 我都食曬嘅。 係啊係啊，你有冇發覺有唔同啊？我都食曬㗎。我仲喺度食过100分嘅白菜仔蒜蓉炒白菜咧， 唔系啊，你系白菜炒炒肉片啊？ 个同与唔同关唔关饭多同埋饭少？ 唔系噶， 定系饭少？ 系啊，有时你好似觉得咧，点解嗰个饭咧 啊系唔同 嘅，一就硬得滞啦，系啊，或者炒饭咧，我系呢度有少少会觉得啊，好似有唔同。 你哋只系会觉得啊，系今日硬系有啲嘢唔同， 系啦， 但系唔同咗在啲乜嘢咧？唔同一个厨师，定系唔同咗个材料咧？你哋系分唔到咯，即系大家都会分唔到咯。 分唔到噶， 系啊，更加觉得佢冇唔同嘅，都系食晒。 因为咧有人介绍过嘅，点解我哋会食唔出咧？除咗我哋本身资质低之外咧，仲有个分别咧就系，佢话你冇比较啊。 比较、啊、 即系你要食过好嘢，咁、 okay, 你就会知道咧唔好系乜嘢， 即系 唔系噶真噶。譬如佢哋成日讲咧，最容易分辨咧就系话食日本米咧，同埋食普通嗰啲泰国米咧。嗱、你唔好话好定差啦，但系佢话你如果你未食过日本米， 质感唔同， 系啦，你就分唔到咧，就系话啊咩叫做咩绵啲啊，或者咩一粒粒嗰啲咧，又真嘅，即系譬如你如果你成世都净系食嗰只大笨象嘅，咁你咪试唔到第二只米咯，系、啊咁。可能你就不会分到有些人是只是吃那碗饭、 okay, 都吃得出分别 真的有不同 的都说你就算吃得分你懂不懂他形容他的分别究竟这个的好是好在哪里呢即是怎样形容那个好还有怎样形容这个差其实都、 我现在已经 识的人都不懂 我唯一一个强项我有一个强项有两味餸我已经知道了是不可以立乱嗌的一个就是海南鸡饭 哦、 一个咧就系、是、干炒牛河， 我发觉咧，原来你真系唔好咧谂住咧求其一笪地方咧， 揾个地方都可以食呢啲。 系啦，你唔好谂住话陈李张黄河边间茶餐厅都可以嗌，原来真系有好大分别。 但呢两款亦都系最容易系测试到嗰间餐厅个厨得唔得？ 我觉得系，因为海南鸡饭咧， 你最简单。最地道嗰樣嘢， 佢滑唔滑啦？佢嗰啲雞咧，會唔會真係鞋啊柴咧？真係、我試過嗰陣時喺黃大仙，黃大仙我以前住過嗰度一排咧，佢樓下有一間咧，即係而家佢執咗啦。 哦， 佢嗰個好好食，佢個海南雞飯咧 係亂滑嘅， 亂滑嘅 入口即溶咁滯，唔使咬嘅係咪？ 係啦，但係。嗱，未對比又唔知喎，你就係食慣咧就覺得好食啊。 同埋你會覺得所有海南雞都係咁。 結果，譬如我去到油麻地啊，去到唔同餐廳咧，你一見到海南雞飯，你一嗌咯，哇，唔係嘛？譬如你瘦成斤唔見咗啦，啲皮又鞋啦，肉又韌啦，咬到咧，直情係香口膠咧，你就發現原來咧 真係貨比貨㗎。 貨比貨㗎，嗰個真係乾炒牛河都係㗎。嗰啲 福都唔係必然。 嗰啲牛如果你炒到咧攣埋一柱咁樣咧，即係縮曬水咧。 嗰你打側嗰、那個，如果你係飯盒咧，打側個飯盒會有兜油汁。 啊，係啊，係啊，啱啊，係啊。 哇！但 係 人哋如果炒得靚嗰啲咧，真係你竟然可以好似食神咁樣咧，亂啊，有肉汁啊，嗱，所以原來都唔係挑剔嘅。 我揀咧，我就會揀粥咯。 哦，粥 都可以即係可以貨比三家，即係咧有啲真係咧，係有啲係綿綿咧，即係佢個餡料融唔融入去裏面啦，係啦，新唔新鮮啦，仲有嗰啲丸啊，即係嗰啲粥粉面，牛雜啊、牛腩雲吞嗰啲咧，嗰啲唔係個面底，係嗰啲丸啊，係啊， 即係打得係咪發啊咁樣嗰啲咧？ 魚蛋同埋雲吞咧都真係有得貨比貨， 但係呢啲有陣時又 係色分好食唔好食， 同嗰個食客子本身嘅口味又關唔關事咧？ 咁固然。是的， 可能我是喜欢吃烂饭一点的，是即是那个粥呢是好像烂饭那样结一点的。原来不是，桂花田喜欢吃一些好像潮州粥那样比较呢是稀一点的，水还水，米还米一点。 不是，这些就很明显有分别，譬如即普通一本皮蛋瘦肉粥，你供应都是这样煮的，是不是？那就是 拿个普遍性， 是应该间间是这样。 所以他们说呢其实有这么灵巧的舌头呢有时都不是好事。结果呢就 系 食两啖，唉，顶唔顺，跟住就开始挂住啦。哎呀，又挂住以前嗰啲啦，咁样咧。虽然彭仔呢种系幸福噶， 系啊，我应该打仗咧会襟， 系啊，冇错， 你唔襟挨啊，咪咧， 佢 加 襟埋啦，树皮都食啊 ，OK 噶，真系，我紧随其后，我都得噶，我都得噶， 一齐食树皮， 我都可以噶，真系 OK 啊， 好味啊。 So now 要学佢咁样 ，Aka 咁样咧 ，Fearless 唔使惊， 咩都唔使，咩 都食晒佢。 但系我而家好肚饿， 我都系啊。 最紧要就系啊，即系食得安心啦吓。 OK， 喂嗱，即系工人姐姐喺香港咧，就占嘅人数真系都唔少啊。咁好多时都有啲工人姐姐咧，啲新闻咧都令到啲雇主真系 笑皆非啊， 头都痛埋，因为咧即系唔知系咪好多工人姐姐咧都好怕睇医生。 系。 即系佢哋会病噶嘛，系咪？ 唔系惊自己要使钱啊？ 你真系唔知点解？唔系啊，佢唔会使钱，因为雇主俾噶嘛。 哦，咁 唔系噶，我都话我上次个工人姐姐睇嘅时候咧，个医生问我啊，佢话系咪真系要开呢几只药啊？甚至乎系咪要开咁多嘢咧？因为佢话可能会如果真系要咁样开个抗生素，诸如此类要贵啊。 系 啊，有啲医生咧，佢会调翻转问个雇主系咪真系要？ 你系咪舍得？ 我好记得嗰次我仲好奇怪，咁佢系要，点解唔俾佢？ 系咯， 系咯，嗰个要啦。原来会噶， 唔系咁关唔关佢事噶？ 即系话可能有啲医生。佢就驚個僱主唔肯俾咁多錢，又或者咧係有前科，冇錯，應該係有啲僱主係嫌棄過。喂，大佬，等陣先，阿醫生。佢唔使俾咁多药，唔使俾500蚊。 系啊， 系 啊，我谂系我哋好人士咋。 咁会唔会系姐姐就担心咧？就算系雇主出钱都好啦， 出唔晒， 会唔会扣佢钱？ 雇主都会有啲微言咯，又要我使。 佢系好惊噶，系啊。 唔系，而家系倒翻转，系个姐姐病咗唔敢去睇医生，系雇主要佢睇医生，佢唔去。 会啊，我知啊，就系因为惊可能我要俾钱呢一 part 咯。佢都唔知道你系咪会帮我俾晒。 Okay. 我都话个医生问得出呢一句，你系咪真系会咁样俾佢食唔知几多日药咧？我就 feel 到一定系 惊有个额，譬如可能300蚊嘅啫， 过 咗300-500蚊咧，你姐姐要俾翻200蚊。 可能系有啲咁嘅前科啊。 咁但系都要。傾啦，我覺得咁，但係個姐姐咁你病啊嘛，咁你係咪真係要睇醫生啊？即係我想話咧，我 尤其是依家咁嘅時勢， 我家中嘅姐姐都係之前都係唔係好願意睇醫生嘅，我話姐姐唔得。你照顾我哋屋企咧，你病咗我又唔掂当，咁、你传染屋企人我又唔掂当，所以咧、我就劝服佢，咁佢同我去睇嘅，咁都 OK 嘅，好彩都。但系呢个姐姐咧，佢呢、這个诶 雇主 个有个 case 就系佢病咗啦，咁佢唔去睇医生啦，佢假期仲要出街，出街都不但止，佢仲要去埋佢个 friend 嘅雇主屋企嗰度。佢话哇，点搞啊？ 佢嗰种唔舒服系咪可以传染嘅？譬如伤风感冒嗰啲嘢咧？ 嗱，佢又冇乜点诶，佢 系 啦，佢就冇讲明。但系佢只系话，哎，佢就系坐咗喺人哋屋企嗰度，咁好唔掂当噶嘛？即系佢话一定要咧，同嗰啲工人姐姐讲，喂，你唔可以唔去睇医生嘅，同埋你睇医生嘅时候，其实佢可以咧，因为有叫病假纸，其实可以病咗咧喺屋企唔工作都得噶嘛。咁、但 系 好多时啲姐姐都系唔知点解为着 觉得唔好意思啊嘛。坐咗喺屋企度， 咁最后点啊？ 唔做嘢。 最后嗰个雇主只系 po 咗喺嗰个喂，大家我可以点做咋？佢冇得去即系冇得同嗰个姐姐去点样去处理啊？即系话你哋有冇啲咁嘅 case？ 大家讲， 其 实 我谂你讲明俾佢听，我保证帮你俾钱啦、你去睇啦，冇嘢噶。 同埋即系 我会俾埋病假你啊！如果你真系唔喐得嘅话咧， 系啊， 你其实我谂最正常， 要同姐姐 惊日后患啫嘛，佢哋。 一个良好嘅雇主咧，呢个时候就要即系显示你嘅真正嘅良好啊！ 你作为老细，你可以呼吁两句。你要老细嘅系啦， 就要去睇医生啦，同埋唔好翻工。 系发烧就唔好翻工系嘛？ 系啊，我有少少起墨嘅现象啊，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并无本地个案。大埔近日出现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源头不明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当区已经出现第二或者第三代传播，以及出现隐形传播链，建议大埔区居民和雇主沟通，近期可不可以在家工作。曾其恩认为，当局要在区内确诊患者的住所附近增加检测点，方便市民采样。执法人员亦都要巡查区内酒吧和食肆有没有遵守防疫措施。他又认为，在疫情小型爆发初期，强制检测是可试行方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在区内设街站采样检测，能够加强机动性，值得肯定。 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增加检测样本包派发机的数量，例如在铁路沿线和大型商场内设置。美国共和党籍的前总统乔治布殊说，已经与民主党的拜登通电话，祝贺对方当选总统。同现任总统特朗普质疑选举舞弊不同，乔治布殊在声明说，美国民众可以相信今次选举从根本上是公平的，诚信得到维护，结果清晰，无论民众怎样投票，那一票都被点算，但同时表明特朗普有权提出重新点票和诉诸法庭。乔治布殊又说，虽然和拜登有政治分歧，但拜登是个好人，赢得领导和团结国家的机会，又感谢拜登在胜选讲话中的爱国讯息。乔治布殊认为，现在是时候为了家庭、邻居、国家和未来而团结。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期待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合作，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确保印太地区和平、自由和繁荣。菅义伟说，期望在适当时候安排和拜登通电话或者访问美国。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明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9点，升416点，总成交金额957.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4点，升3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92元，升10元；腾讯控股632.5元，升18元；小米集团25.75元，升6.5元；中芯国际25.75元，升1.65元；美团337.2元，升10.4元；中国平安84.05元，升2.35元。顺宇光学科技164.8元，升17.8元；新上市的荣昌生物系报70.6元；吉利汽车21.25元，升3.5元；港交所392.4元，升1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41，瑞士法郎0.9，加元1.301，人民币6.581。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4,903点，升577点。港金现价报18,08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2美元，卖出1,96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一百层楼的家》，作曲 iPhone， 作词林若宁。主唱梁咏琪，小丑，作曲 Fisher Can， 作词 Fisher Can Van Chan， 主唱 Nowhere Boys， 旅行娃娃，作曲罗力威，作词方浩权，主唱罗力威。 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 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卢巧音的音乐选择。 唔想分手咯，咁多人讲。好心一早放开我。原本唔系拣呢只嘅， 系 大家都唔知。 好啊，你。 原本嗰只歌叫做《乱世佳人》，咁但系就因为当时就加埋啲绯闻啦、嘟嘟啊关系咧，就不如转歌咯。咁啊，你转咪转咯，咁就转咗《好心分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喂，未讲《风之谷》之前咧、啊，有个听众咧留言啊，佢话我哋讲挑剔食客嗰度咧，佢话咧佢个师傅咧即系做系水上人家嚟嘅，咁、 哦哦、 所以咧佢就对嗰啲鱼新唔新鲜就系好熟悉啦。佢话咧佢每次去酒楼食嘢咧，佢都会咧话亲自要走去个铺头嗰个鱼缸度自己捞嘅。咁、啊、但系咧佢话每次咧都冇每次啦，好多时候咧个酒楼咧就呃鬼佢，譬如捞条新鲜嘅就换条死嘅。咁啊佢水上人家佢话佢分到。佢幾次咧，佢都話你換咗條魚喎。咁個經理開頭就唔信啦，因為佢唔知佢係水上人家嘛。佢話冇啊，冇呢咁嘅事。點知佢就話啦、 哎， 我話你聽啊，如果係新鮮魚，你啱啱蒸嘅，佢話佢個水錶啊，佢話佢唔知有個細細嘅水錶個位咧，佢話會企直嘅。 個魚 鰭啊， 鰭啊，佢因為佢寫住水缽啊， 魚鰭， 佢寫水缽， 水缽啊， 係啊，佢咁樣形容啊，好笑啊， 哦、即係嗰個鰭仔啊，即係喺腮隔離嗰條鰭仔。 佢話應該企直嘅，可能豎起咗，如果係新鮮蒸嘅。佢話你自己望下呢條鰭而家瞓低咗㗎，點會啱啱出嚟？個經理即刻唔出聲入去換咗條魚。哇，犀利！譬如呢啲挑剔食客就劲啦， 呢啲啱咧，同埋佢一齐去嗰啲要喺出边拣咗鱼之后咧，跟住就攞去酒楼度煮嗰种咧， 即系呢啲真系犀利啊！真系， 啊呢个 对个食材直情已经可以有一个专家级嘅认识。 其实唔使嘅，你哋普通普罗市民都识嘅，应该 系 嗰只系啊，即系佢啲新鲜鱼， 經驗就會 新鲜系啊，新鲜鱼咧嗰只鰭仔咧蒸完出嚟系咧佢哋眼会白，眼珠会白色啦，突出嚟啦，同埋咧嗰只鰭仔会反出嚟嘅，系啦，咁呢个就系代表。新鲜，如果系搭条死鱼咁咧，即系好似见到你老公一样咧，系啦。 咩话？ 好似见到你老公一样。 哦，系 咁嘅咩？即系你啲老公男朋友一样。 哦，系咩？哦， 咁你就 feel 到啦，哇，已经 兄弟 喎。 系咯，唔系我见佢咁轻易用嚟做呢啲比喻，应该系好多经验咯。 见得多啊， 阴公啦，真系。 咁你哋 都知道啦，真系。 多谢呢个听众， 系啊，多谢晒佢。好啦，咁啊，翻翻嚟今日风之book啦。嗱，我咧摆咗上网啦。今日我拣嚟呢本书咧，好正噶个封面，我俾你睇下。佢系咁样嘅，好似有两只怪兽咧，有只哥斯拉咧喺度， 绿色嘅， 系啊，有两只哥斯拉打交啦， 好似青 翅龙 咁样， 系啊，佢系 毛毛虫， 其实佢系好似系啦，总之两只怪兽打交啦，跟住咧佢个名字就叫做在家不要谈政治。 一隻個名字啊， 系啦， 長個名， 個名叫在家不要談政治咯。咁啊，佢甚至乎有個副標題咧，就係話啦，愛我就放下手中的遙控器。 哦，咦，好有意思喎、 啊。係啊， 我明白點啊，應該喺裏邊。 嗰個遙控器又同政治無關嘅咯喎。 有㗎，因為 即係可能你睇電視嘅時候，你就要撳睇個台，可能佢哋想睇嗰啲開心嘅電視劇，但係佢又偏要睇呢個新聞嘅。 而佢個英文咧就最明白解釋呢本書講咩，佢就 I love you。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哦。 我爱你，但系我好憎你嘅政治嗰个取向。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美国出嘅呢本书。咁咧佢仲要食正嗰个年份咧，其实就系讲紧咧上一届2016年特朗普当选咗美国总统之后。系啦，咁咧嗱，佢呢个作者咧就 系中译版啊， 中译版嚟嘅。咁佢嘅作者名咧就叫做真塞佛，系啦，即系佢译名啦。 系啦，阿 Jan， 咁重点咧就系佢系一个咧心理治疗师嚟嘅、 哦， 所以咧其实佢唔系一个政治人物嚟噶，佢唔系话 心理学 系啦，你可能以为出呢本书嗰个系咩人嚟噶咁啊？佢唔系 政治化妆师， 系啦，佢唔系政治化妆师，佢系一个咧40年经验嘅心理治疗师。咁咧佢就话咧，佢话就写咗好多唔同嘅关于即系人性嘅禁忌啊，诸如此类啦。其中一本咧就系、是、呢、這个在家不要谈政治，因为咧佢话原来咧喺美国。政治立場的分歧咧，係造成家庭裏邊咧好重大的撕裂，甚至乎即係好明顯啦，佢生意好咗咯。 哦，會唔會係因為咧美國咧好即係分清主要係兩個大黨嘛？ 係啊，共和民主黨。 係啦。所以容易啲對立呢 啊，其實嗱，你發現好多嘅。如果我哋咧未進入呢本書個內容之前咧，嗱、哦、喺我哋認識嘅世界裏邊，美國我哋講咗啦，台灣每次佢哋總統大選咧，啲人都話 民進黨 同呢一個國 民 黨 藍 綠 陣營， 藍綠大決裂嘅喎，即係嗰陣時已經講過就話。投票啊，或者咧屋企咧，盡量唔好講政治，如果唔係咧就會同屋企人鬧交啦咁樣。咁香港都係噶，近年呢、這、一個藍黃之爭， 呢兩年啦、 啊，係其實雨傘開始啦。 哦 ，OK， 如果你數翻嘅話，係啊，你由嗰陣時開始嗰啲咩 unfriend 潮咧， 啊係喎， 係咪先？你又 unfriend 佢， 其實都好後期先有呢啲啦。 係啊， 以前我哋都唔係噶嘛。 係啦、啊，由2014到而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當我見到呢本書嘅時候，我發覺，咦？啱使，仲要咧，如果系话同而家有啲咩最即系应景咧，就系、是、香港，即系明明冇得投票噶嘛，即系呢个美国总统关我哋咩事、 哦、 投唔到噶嘛，但系咧你打开报纸啦，你听你最中意嘅唔同嘅 YouTube 里边嗰啲 KOL 啦、哦，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啦。全部都分黨分派嘅喎， 佢哋都有得拗， 有得拗噶。而家好即係好神奇噶、嗯，因為香港咧，你劃分就係撐特朗普同埋反嘅。 哦，咁都好明白，即係又係兩個陣營啦， 哦、咦，咁撐特朗普同埋反特朗普，反特朗普即係唔代表佢係中意， 唔一定中意拜登㗎。 佢而家就算好聽睇啲新聞咧，都係咁講㗎。就算美國嗰啲人咧去投票咧，佢哋就話我唔係中意拜登，不過咧我係唔想特朗普繼續連任，咁、 啊、 所以唯有。只是咁样选择嘅啫。 咁所以而家咧，你话可能你唔信咧，就话唔系嘛？香港有冇咁撕裂啊？即系我哋都冇投票，佢、啊、又唔系直接管治我哋，有咩关系咧？ 关你咩事？ 系啦，咁咧有几个特征嘅。而家咧，大家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咧。譬如你喺面书度啦，如果咧你出嚟咧，你就话我赞成，我要求咧特朗普继续去上诉。又或者你要彻查今次选举有冇弊， 就为支持。 系啦，下边好多人咧，可能就会出嚟闹你，就话、喂，大佬啊，你谂你即系你唔好咁偏激啦，咩阴谋论你都信晒咁样。好啦，但如果调翻转咧，你写话好支持拜登当选，又或者特朗普你快啲离开白宫啦，就会一批人咧涌上嚟闹你咧，就话你呢啲啊出卖咗灵魂噶啦，因为咧你又唔知点样。所以咧好癫丧啊！好多而家都惊咗，就话喂，都系唔好讲啦。但 系即系一表态就自然有另一种意见出嚟， 同埋仲要好即系好疯狂嘅，咁好大件事噶嘛。因为咧以前你就觉得香港唔好讲政治，讲外国算啦，不如讲下人哋啲遥远嘅地方。点知而家咁遥远嘅美国，你都会出事喎。咁啊，究竟有冇借镜咧？ 又或者呢位作者有冇从心理上边可以分析到哦？可以點樣去避重就輕，又或者唔好令到大家傷感情咧？ 冇錯，有嘅。咁咧，所以咧，佢就分開好多個章節咧，佢就畫咗好多個會嗌交嘅嗰啲場口嘅。譬如咧，佢會同你講話，有啲就叫做年青咧少不更事啦，跟住有兩個 chapter 咧就係講家庭內戰啦，嗱呢個好重要噶， 好實用啊！ 佢話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家庭裏面嘅， 即係你睇呢本書咧，就好似好反映到而家嘅香港都可以，即係呢啲問題都出現咗喺度 咁然後有啲咧就係一種頑固嘅希望啊，佢就説穿咗咧，就係話每一個人咧點解佢會同對方嗌交咧？就因为佢抱持一种顽固嘅希望，即系成日都想咧话咧，我要说服你，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好恐怖嘅。咁我先讲咧， 因为佢系一个心理治疗师咧，佢写呢本书，佢就即系遇到喺呢阵子嘅时候咧，遇到咁多个 case， 佢就将佢辑录成书， 冇错，系啦， 帮唔帮？有冇讲话帮唔帮到？ 佢有啲系帮到嘅，同埋咧嗱，要记住，佢真系唔讲净系今届，上一届， 当然其实每一届都系咁噶啦，相信 唔系啊，其实佢话真系咧呢个 系呢一阵子先。 是特朗普这个 case 是特别是夸张，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讲两句。以前呢当美国啦，他们最多就民主共和，一个就是自由派，一个就是左派，保守一点，其实没所谓的，虽然都嗌交，但是他说可能他们的嗌交未有那么大冲突。 佢話特朗普咧點解會激化咗呢種嘅現象咧？ 因為佢係不顧後果咁樣。 係啦，因為佢除咗 因為佢反轉曬過往咁多個歷屆嘅總統裏面嘅做嘢嘅方式啦。 係啦，嗱，一嚟係咁樣啦，二嚟咧佢係話佢可以令到咧，就算你係共和黨嘅支持者咧。都可以對佢有好大偏見，譬如佢裏面收錄有一個 case 佢就有兩公婆，佢話咧個老公咧就支持 Donald Trump 嘅，但佢就話咧我係支持佢嘅政策，但我唔中意佢嘅人。咁咧另外一個咧佢老婆咧佢就唔係啊，我覺得佢冇問題啊咁樣。咁然後咧所以佢就 就算大家有共同都係中意個人，但係 都 有 唔同。 咁結果咧佢哋咁樣都有得嗌交嘅，即係譬如你明明都話OK 我中意佢哋而家喺美墨邊境起圍牆 policy 嚟噶嘛，佢兩公婆都贊成喎。但係點知咧講到話，唉，但係咧我真係覺得佢好討厭咯，佢成日都諷刺啲女人咯，可能佢唔中意，佢老婆就會話：等陣先，我想話有咩問題啊？佢冇錯喎，你唔了解特朗普喎，咁樣都有得拗。所以佢話咧，呢個人咧係太過嗰個爭議性係大到咧。你可以不停將所有共識分裂咗出嚟， 就算同個方向之前都有分開幾格幾格嘅，冇諗過會出現啲 問題。咁佢第一句，佢呢個 chapter 咧，第一章咧，佢就問啦：啊，點解咧？你有冇諗過就係點解每次嗌政治交咧，你都嗌唔贏對方嘅咧？咁樣 點解啊？ 係啦， 係咩話佢口才好啲咧？ 唔係啊，堅持己見咯。 系啦，因为 固执咯，大家都系， 因 为 系咪个答案就好简单，因为问呢个问题嘅唔系就 系 你问啊嘛，你隔篱嗰个都问噶嘛， 啊、 我点解每次都拗唔赢你噶？系啦，因为你两个都想拗赢对方。 点解你唔支持我？我中意嗰个，点解即系会反对翻对方？点 解你 唔听 我 讲？系啦， 好啦，咁然后咧，佢就咧先总结咗咧，就系佢收到呢啲求助个案咧，有一啲叫做 求助， 系心理医生嚟噶嘛，佢哋有啲真系顶唔顺噶啦嘛，即系可以 嗌， 佢哋有啲 情绪病啊。 系啦，嗱，咁咧佢话佢听过咧，好多人咧。应付同屋企人政治冲突嘅方法咧，就包括以下几款嘅。咁你睇下你有冇用过咯？招式一，食早餐嘅时候咧，我 系 会将一啲有特定政治立场嘅文章塞去对方嘅手上面。 哇！ 我会每日咧就会 send message 去佢个 inbox 嗰度，然后咧我就会系啦，我就会咧用里边文章嘅内容咧去盘问对方嗱。你同唔同意啊？系咪咁样嘅环保政策系咪真系好啲咧？ 胶打 系啦，其实真系唔可以做嘅呢件事。 喂，咩啊？你觉得呢招？ 但系即啲人系会咁做。 啲人系会咁做。 No way！ 系 啊， 呢 个 会最惹起仇恨啊！ 系啊，冇错， 惹起呢一个嘅闹交啊！ 系啦，佢不停咁样做咯。佢话有人会咁做噶。 人啊嘛， 系啊，仲要不停 send 俾佢。好啦，跟住第二招，佢话咧有人会咁样做嘅，将一份个 title 写住。关于政治你一定要知道的嘅一个 PowerPoint 影片。 Okay. 然后呢就 send 俾呢一啲保持中立嘅朋友。然后呢就要让佢感受到呢就係你唔可以咁样企喺中间㗎。你了解一下啦，其实政治係咁样㗎，你明唔明啊？ 中立都唔俾。 係啦，佢就会 send 一套嗰个 PowerPoint 就 send 俾对方。 但佢会包装到好有道理。 冇错，唔係佢仲会觉得我冇逼你㗎。但我觉得你 即係你要知道。 我 觉 得你唔抵呀，你咁都唔知道。 你不可不知的。 你唔知系你愚蠢啊，咁样我而家教精你啊， 系啦，好啦，跟住第三招， 哎呀，真系唔得掂到。 呢个仲要系佢全部都系真人 case 嚟嘅，个男朋友就讲咗啲说话咧，令个女朋友觉得咧佢对种族议题欠缺一种敏感度，因为美国实在太尖锐啦呢个题目。于是乎呢个女朋友点做咧？佢就买咗一套美国奴隶史嘅书，逼佢坐喺佢面前。听佢由头到尾讲一次，然后仲要确保佢唔系斋坐，系要专心聆听，俾意见啦。 跟住成日上台做报告。 你对于呢个黑奴嗰阵时嘅买卖情况，你有咩意见啊？你唔系瞓觉，唔该你讲翻俾我听。 哦，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做到好尽啊！即系希望咧，隔篱嗰个咧能够可以同自己有个同一个方向睇法。即系譬如当黑奴咁计啊，可能佢因为一啲事，哇喂，拉到啲黑奴，即系嗰啲叫铜像咧，之前咪试过嘅。咁可能有一个咧就系话，哇，搞错啊，啲人唔啱啊，咁样。跟住另一个支持嘅就话，点解唔拉佢啊？哇，佢嗰时咁样就，哇，佢就直情话俾你听，点解我哋要即系支持要拉嗰啲咧？佢就要俾佢哋话俾你听，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呢个情 况。系啦，咁啊， 做真系做到。 佢哋最夸张咧就系呢个第四招啦。佢话咧有人会为咗同伴侣政治观点上面嘅分歧发生口角，即使知道争论嘅事情好琐碎，佢仍然系会 好坚持 嬲到 分手， 唔系佢会将部手机掟向对方度，然后仲会打烂张餐台，特别中意喺饮咗两杯饮大咗之后咧，就揾佢嗱，我而家想再同你倾多次咧，咪真系投俾佢？ 有啲似系走向啦，走向暴力， 系啊，走向暴力啦咁样咁，所以头先呢几招咧，全部都系佢真人真事。 OK， 明白。 系啊，有人发生过。 佢哋都有一个相似嘅地方，就系佢好想要对方。知道 是啦， 或者你要信我呢套， 是 即係有一種咧，係要對方要強加於對方咁樣。 係啊係啊，咁咧佢而家直情係有一個症狀咧，我揾翻個名出嚟先，好笑嘅。佢而家咧 強迫症 啊？哦 ，OK， 有一個症狀叫做伴侶談政治焦慮症候群啊。 哎、就係呢啲啦。 係啦，咁咧佢嗰啲咧仲要係冇分年紀嘅。佢話咧有一啲可能只係30多歲，你覺得相對年青啦，又會嗌曬交。有啲咧係已經結咗婚咧，頭先佢有一個 case 咧、 哦， 就話結咗婚29年啦，已經，即係呢啲已經係老夫老妻啦。咁咧佢哋 先至嗌得 係啦，佢哋一樣都係咧頂唔順。譬如佢呢個咧就係話啊，呢一位阿 Sandy 咧就67歲，佢成世咧都係支持咧民主黨嘅。 係 咁咧，佢仲要係咧一個資深嘅聯邦執法人員，即係佢公務人員嚟喎。佢冇辦法接受咧，就係同佢結咗婚29年嘅老公，成世人都冇同佢有分歧。竟然就喺2016年嘅时候投咗俾特朗普， 哦、 就唔系拣希拉里。佢话啦，佢之前咧，佢仲要最大嘅创伤系咩？佢话我老公一路同我都系支持民主党，29年都冇变过。 点解突然间佢会反转？ 因为一个特朗普 系啦，佢甚至乎曾经同我讲过话，我谂都系时候咧要揾个女人做总统啦，即系企喺女权嗰边嘅。佢话突然间，佢话竟然系因为一个特朗普出现咗，佢就话。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应该是一个会做到实事的人，他想投他。他说呢他癫了啊，他说他差点想掹枪啊，他说因为他真的有枪的嘛，他是联邦警务员的嘛，这样。是啦，那他说呢这个他没办法，最大件事是什么呢？他老公同他完全两个人不同的取态来的。 嗯、 老婆呢就不停逼他，每天都轰炸他，刚才讲的那些。 就是其中一种啦。 是啦，不停 send 那些叫做政治信件啊、或者那些新闻打给他啦、每一天都要跟他讲话，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次今天你的想法。佢老公咧啱啱相反，佢可能唔知系咪即系知道自己理亏咧，即系所谓临时背叛咗个信念啊，投咗第二个党咧。佢乜嘢交都唔嗌 ，OK， 得，好啊，你今日又想讲咩啊？冇问题。佢话你知唔知我同你立场唔同噶？咁咪好咯，我接受你有彼此唔同嘅观点。 咁可唔可以缓和呢一个冲突咧？ 哦，佢话好彩佢老公系用呢个方法咧， 即系话唔会同佢硬拼。 系啦，冇火上浇油。冇火上加油，佢话如果唔系咧就好大件事啦。咁咧， 火上加油都几好。 系啦，咁但系佢话 唔使行。 佢话佢老婆咧就陷入咗另外一种幻想里边咧。 幻想 系啦， 即系背叛啊嘛，佢会觉得。 个唔系个幻想系咩咧？佢老公唔会驳嘴啊嘛。譬如佢每次喺佢老公面前闹、 哦， 特朗普系黐线嘅，你知唔知 道？我知道，我知。 咁咧，佢话佢就代入咗个幻想咧，佢就话我已经说服咗我老公啦。 哦。佢滿足咗啦， 系啦，佢以為點知最後唔得、所以佢最後都係崩潰嘅。 但我想話個老公咧，都依然咧，佢會話俾你聽，你最終投咗邊度？可能個老公都話我都係投咗特朗普，跟住又再癲過。 係啊係啊，咁咧佢呢個 case 係最嚴重係咩咧？就係佢老婆咧，每一日朝頭早咧就會剪報紙塞喺佢面前啦，就睇啦。 我就係佢啊。 係啦，咁然後咧，仲要因為譬如話霍士電視咧係較為偏特朗普噶嘛。佢老婆喺佢屋企度落咗个禁令， 唔准睇 霍士新闻。 专题 系啦，咁佢惨到点咧？ 好专制嘅喎。 佢惨到点咧？因为佢哋外国啲屋咧有 basement 啊嘛，有地牢啊嘛。 佢落去下边。 佢话我落去地牢度，我录低个霍士新闻，我喺度睇得啊嘛。点知佢老婆话 唔得， 我唔能够接受有一股毒气喺我个 basement 度涌上嚟我个卧室。完全系咧就发咗癫咁样，系啦，咁佢话 极端嘅， 系啊， 去到情绪好爆棚， 系啊，佢话去到最后咧，我睇下佢个解决方法咧，其实佢就话佢要佢接受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嗰个心理治疗师，佢就话其实好老土嘅嗰个方法，佢就话嗱，你唔好净系望住你老公投特朗普呢件事，你可唔可以睇下你同佢嘅人生呢29年嚟有冇其他地方系共通嘅？佢话你可唔可以睇多啲呢一方面嘅嘢？佢话你只要拱出嚟咧，佢就话嗱呢一个咧就系你哋唯一嘅分歧，但其他方面咧，生活上面嘅细节啊，所有衣食住行啊，诸如此类咁样。 但系问题系好多时都系嗰张画纸里面嗰一点。 就是大家是最放大的一点嘛，成日都 话 一粒老鼠屎可以整咩啊？ 整 我 一 窝粥噶嘛，呢、這个就系嗰个阿太太嗰个情况。 系啊，嗱呢个第一， 个老公就系嗰粒老鼠屎啦， 系啊， 窝粥咁点搞咧？ 咁然后咧，其实第二咧，佢嘅嗰个方法咧，我睇呢本书有好多咧，最尾个方法咩就话唔好尝试改变对方， 嗯、 索性唔好倾。 嗯， 佢话咧，你摆低呢个话题， 嗯， 就算数啦。佢话因为咧，如果你尝试话我要理解啦，我要接纳咧，哪怕咧你谂住好理性就话咧唔紧要啦，佢有佢嘅观点，我有我嘅观点，其实原来都唔做 唔 到噶， 可以 全都做唔到噶。 民主 唔系，佢哋咧即系尤其是美国啦，咁佢哋即系每四年佢都有得去诶投票， 又有中期选举， 系啊， 系啦。 即系其实呢个叫做投票咧，呢样嘢已经根深蒂固喺佢哋咁多年咧，即系佢哋由细到大都系有嘅。咁所以呢个谂法咧，即系唔同我哋啊，即系我哋系即系系近年先至话啊，我哋有得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去投票， 其实我哋都有嘅， 我哋唔少日子嘅，但系话嗰个分歧冇咁多嘅，即系亦都唔会话系攞出屋企嚟讨论嘅咁样啊嘛。 又或者我哋 比较少嘅， 系都系近呢几年先多咁样喺屋企里边讨论啦。如果唔系过去咧，又我哋香港嗰、那个政党嘅发展咧，又冇话人哋咁。叫两股大势力咁壁垒分明、 啊， 所以咧佢哋即系有排拗嘅呢个 其实佢嘅方法咧，你可以话佢阿 Q， 但系咧，其实佢系讲真咧，佢就话唔好喺屋企谈论政治， 佢哋一定做唔到咯。 系啦， 如果唔系点会有咗？ 唔系咁睇下佢其实爱唔爱锡嗰个家庭，或者佢想唔想维护？ 冇啊，佢话呢个咧嚟到呢本书咧，佢嗰个心理治疗师咧，佢讲好多咧佢话有好多咧，原来佢。那個政治價值取向咧，係同家庭有關嘅。即係譬如可能你嘅家庭係一個保守，因為佢哋嗰個分歧咧，有陣時係講緊譬如佢墮唔墮胎，接唔接受墮胎咧， 即係源於佢哋本身個家族啊。 係啦，佢話有 價值觀。 譬如佢係一個唔係美國嘅白人嘅，佢係其他種族嘅人嘅，可能佢就會又喺度諗下，喂，我個政府點樣對我啊？係 啦，同埋咧，佢話呢一個治療師咧，佢不停咧就嘗試咧將個問題咧就帶去咧就話。你有冇谂过咧？你哋除咗政治之外，你哋系咪好少嗌交啊？咁样，佢话咧，佢希望呢啲所谓嘅病人咧，佢自己意识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原来除咗政治之外咧，其实我哋系 冇 嘢嘅，系啦，甚至乎咧，佢希望佢哋意识到咧，就系话我同你大部分嗌交嘅时间咧，都系嚟自政治。咁佢话咧，佢话有啲 何苦要咁因为呢啲嘢嚟伤感情啊？真系啊！ 佢话好多病人咧，往往咧嚟到呢一格咧，佢都会如果好咧，就会意识到就话 OK， 原来我哋屋企嗌到黐晒线咧，系因为呢件事。如果我哋冇呢件事咧，其实系冇嘢嘅。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啦，你唔好再掂咯。 咁但系呢件事啊，真系喂，但系呢件事喺呢个生活里边嘅。 系啊，但系 嗰个政府系主宰咗佢哋嘅生活嘅。 如果系纯粹系大家唔好提唔好掂咧，有会唔会有即 系 好鸵鸟？ 系啦系啦系啦， 政策咁样。 但系佢话你系冇办法，因为佢话咧。 因为佢自己解决唔到 嗰个所谓顽固嘅希望，就头先我讲嘅其中一个篇章咧，佢话因为系双方都会希望对方改变啊嘛， 系 佢话咁系一定唔会成功嘅。 嗰个话你可以支持民主党，我可以支持共和党， 系啦， 即系佢排除咗呢样嘢啦。 佢话因为佢话呢个点解见最容易冲突咧，就系、是。觉得自己是亲人呢、你是应该跟我一样的。他说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分歧。他说朋友呢可能你都还好一点。可能你 说我最 多不跟他做朋友。但他说呢家庭呢他说为什么那个矛盾会这么大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期望你是跟我一样啦。 点知 是啊。 真是晴天霹雳啊。 是啊。同埋他有些很深沉的一些讲法呢譬如他说你这么喜欢跟你的爸爸妈妈嗌交呢可能是因为借嗌交呢来逃避呢佢變得年老嘅呢個事實啊！佢話你就唔會有咁多咧，淨係關心啊、內疚佢嘅年老咧，你就覺得我仲要同佢嗌交嘅，即係呢個係好得意嘅真係。 可唔可以介紹多次個書？ 好啊，個書叫做《在家不要談政治》，聽日再見咯， 拜 拜。